各位观众，其实呢有些人醒目的呢现在就听我们讲话了。因为呢我们今天呢就试一些新东西、啊。第一呢就我今天找到一个神秘嘉宾，就是、陆锦成小姐，就是人称成成 Tina 小姐。 大家好， 就是这个 客气客气。 大家好，大家好。 客气客气。 你是不是跟我们拜年啊？ 都咪有心唔怕遲， 係咯，你真係好拜年 拜年時啊嘛，著到利是封咁，第一次上嚟阿哥頓嘅節目，咁啊點都要俾面嘅，係啦。 其實咧，我哋係呢個散後組織嗰度識嘅， 係啊， 你可能唔知啦，阿仁哥咧係我中學嘅師兄嚟嘅。 是啊，喂，你暴露了你的年紀喎、啊，你咁講。 咁佢又我師兄噶嘛，係咪先？仁哥係我師兄，可能佢讀中學，我讀小學咧。 哦，兜得翻 啊！咁咧就亦都即系点讲咧？我哋学校都好威噶，叫民生书院啊嘛，都系名校嚟噶而家。但系仁哥读嗰阵时就唔系咁威嘅，因为嗰阵时啲学业成绩就一般嘅啫。 系嘛？ 咁所以咧，李卓人啊，仁哥即系李卓人啊，唔系何俊仁啊。即系佢两个其实都冇得分噶，两个都系正义热血支联会先后嘅总干事，系咪？ 系啊，系啊， 你。我哥敦潘個人認為咧，做得支聯會就係正義熱血噶啦。 咁梗係啦，我都覺得 係嘅。雖然裏面有好多嘢大家唔一定同意，但係支聯會咧就係香港撐住一支旗咧。依旗咧我哋今日唔講，因為冇時間講。咁anyway 咧，咁但係我又講翻我講嘢成日大話西遊。 係。 李卓人點樣特別咧？就話佢嗰年咧，佢哋幾個入咗 Hong Kong U。就喺民生讀預科嘅，咁但係其實咧就話我哋學校咧十年都入唔到一個嘅嗰陣時，所以佢都好犀利㗎。 哦， 但係我覺得佢入咗香港要讀 engine 噶嘛，然後跟住一路搞公運，即係我其實好佩服佢嘅。你同佢熟啲，我同佢反而唔係咁熟。就話其實當年入到香港大學係好難得嘅，應該就叫四仔主義，有冇聽過？ 冇聽過，我比較後生，冇聽過。 係啊，嗰陣時就話我哋。做學運嗰啲人咧就反對四制主義，即係養尊處優，仲要特權階級。因為入咗香港大學就等於天之驕子啊嘛。咁但係你反而走去做公運，係咪啊？ 嘥曬啦！ 嘥曬咯！ 係啊，考唔到 Con U 嗰啲先走去做公運 嘛。你嗰啲，你問啊，即係係咪啊？嗰陣時讀 Con U， 你一係去政府做高官，一係出面私營機構，大班人請你啦，係咪先？即係話犧牲咗好多物質嘅利益，去你喺社會度爭取公義。咁呢個其實工黨嘅前身，佢哋即係你工黨有好多嘢，所以我就話其實你都係工黨嘅執位啊。咁其實工黨嘅定位咧，我哋有揾日要再講。 揾日再講。 咁咪淨係勞工權益，就唔使理嗰啲資本家死活嘅咧？ 唔係，當然梗係唔係啦。我哋除咗顧及勞工權益嘅話，其實工黨嘅即係價值觀講正義，真係正義嘅嘢，非正義嘅嘢咧就一定去。反抗的 了，所以我覺得呢現代的工人運動呢是保障個勞工階級的權益，同埋令到個社會公義同埋和諧，但係唔係話馬克思主義嗰種奪權啊，即係話馬克思主義嗰種奪權咧，就話無產階級專政，咁我哋唔講呢啲嘢，因為咧其實阿毛哥咧成日都話佢係無產階級。唔係，佢係做 共產主義 嘅，佢係馬克思主義者。我話呢個馬克思冇市場嘅，但係我哋要爭取勞工嘅權益。所以香港嘅工黨咧嗰個角色咧，我哋要好好探討，唔好即係俾人哋覺得咧就話啊，即係而家我哋正式開始啦。咁我哋就呢個就係，但係我哋當日我哋識嘅時候咧就話啊咁啊。阿仁哥叫我去嗰個散後嘅聚會嘛，喺立法會裏邊，咁啊坐喺你隔離啊嘛， 係啊，我哋有咁識噶啦，係啊。 所以咧就話冇雨傘運動咧，就冇我哋嘅互相嘅認識啦，同埋我哋嘅喺呢個由2014年到而家都三年啦，咁我識嗰陣時就啱啱結束咗啦，即係兩年幾啦。喺呢個路上咧，我哋係互相扶持，因為中間仲有好多人。咁有好多人又有離離合合，係咪啊？我有好多個群組， 係啊。 咁所以就話雨傘運動唔係失敗嘅，係凝聚到好多人反抗嘅力量，爭取公義嘅香港市民咧係冇放棄到。 冇，我一直都覺得係嘅。雨傘運動其實唔係失敗，唔可以用失敗去形容雨傘運動，我一直都係咁覺得。 係啊，咁但係今日咧， 今晚我哋 有啲迫切嘅嘢，所以我哋之前講過好多。 同埋咧喺我哋未入正題之前咧、 嗯， 我要提醒大家，即、就、係、是、我同阿 Tina 都有一個好朋友， 嗯， 即、就、係、是、就我哋大家一齊咧要做一樣嘢、嗯，去表達香港人嘅意願。 係。 咁呢樣嘢咧就係3月12日， 嗯， 我哋會行噶啦，係咪？ 係啊，3月12日就係晏晝響銅鑼灣東角道嗰度出發嘅。 因為我哋已經有我哋嘅同路人，我哋嘅盟友阿師母咧，就攞咗不反對通知書噶啦。 係啊係啊。 咁所以咧就大家一定要嚟支持。呢個係支持咩咧？就話反對操控、反對陰點、反對林鄭、 反對社會撕裂、 反對社會撕裂。所以呢一個咧，我都可以團結好多香港人嘅。咁呢個希望越多人出嚟越好。咁喺呢個前提之下咧，就係3點鐘。 3點鐘東角道， 東角道 係啦， 約定你 係啦，行到正總。 3月12日， 嗯， 行到正總 係， 然後我哋仲有個集會嘅應該 係啦，係啦，係少少係啦。 咁咧，另外又要賣少少廣告，盡快講埋。 好， 因為我有一個遮打花園嘅3點鐘聚會嘅， 嗯嗯嗯， 咁每個禮拜日都有嘅， 嗯， 咁今次咧我哋嗰個聚會就取消， 嗯， 因為我哋要全部一齊冧咗落去， 又 all in 啊 ，all in。 有 柯燕嗰個阿師母呢、這 個遊行， 係啊， 反撕裂反民鏡嘅遊行。 3月12日東角道出發，係星期日嚟嘅， 係啦， 下晝3點鐘，好啦， 係啦， 咁、我哋講正題啦。 好， 咁我哋今日咧就係我哋呢、這個阿陸錦成小姐同埋在下咧，我哋呢個叫做歌城論嘅第一回。咁、第一回咧，我哋野心想講5個 topic。 好， 第一個咧就係泛民派同埋建制派之間嗰個對立， 係啦。 咁我哋使唔使講曬嗰啲題目？唔使 啦。我哋而家係啦，講第一點先。 講咗第一點先。 OK 啦，好啦，就係話咧，而家好多人出邊有種講法就話：，喂，我哋泛民噶嘛，我哋而家搞咗嗰個300+嗰啲咧，325票定326票咧，泛民人士嚟噶嘛，我要我哋去投薯片喎、哦，薯片係明顯嘅建制派嚟噶嘛，咁點投得落手啫？如果我投了他就好像出賣了自己那樣，有一種這樣的講法。 但這種講法呢，給我的感覺、我現在不是一個科學分析，給我的感覺就是、我們是客家人來的嘛，我當然不跟那些4億人一起啦，是我跟他打過、是不是就是這樣、 有 類似有些這樣的看法，但是對，類似有些這樣的這個比喻、都對的。但 我有一個更加即是更加 大家容易之接受的一個比喻，就是說呢 我想說呢是、有一個聖經裏面廣為被人認識的故事啦，就是、摩西帶以色列人出埃及、大家知道摩西是什麼人、Gordon 你知不知道摩西是什麼人？摩西他的身份， 摩西是埃及王子， 是啦，他是公主的仔，即當然雖然他是公主的養仔，但即養子，但是他是由BB 開始就已經在皇宮裏面長大，養尊處優，即是他是在建制派裏面長大的人來的、他是建制派的人來的。但是現在 我跟你說了、以色列人今晚摩西說帶我們出埃及了，那你跟不跟他去？如果你說喂那個人建制的、我不會跟他的、那你就死在埃及了。 咁或者我哋可以即係攞咗摩西嗰啲道袍啊，嗰啲咩權杖啊，然後殺咗佢咯，即係戴咗佢啲帽啊，著咗啲衫。 但問題啦，我都想澄清一樣嘢。 即係拆咗佢大台。 嗱，我想澄清一樣嘢先啊，各位觀眾，我咧就唔係話想將某人咧比喻成摩西，即係我唔係作一個咁嘅比喻，我只不過係想強調。 即是摩西的出身， 泛民可不可以跟投建制，這個以色列人可不可以某程 度跟一個埃及王 子呢？我是想講這一樣東西而已，我絕對沒有意思是將某人去比喻成 摩西。其實我又覺得這樣說，其實我們的初衷是什麼呢？我們是不是想香港好呢？ 我們當然想香港好啦。 如果我們想香港好呢，那香港有700多萬人、是不是個個都是同一個顏色的呢？ 咁 即係我意思，即係話，如果你覺得香港係有兩種顏色，藍色同 黃色， 咁係咪香港700多萬人都係藍色嘅咧，或者黃色咧？ 咁我哋 有啲唔係其他顏色嘅。 唔係，即係其實嗱，第一件事就話，如果得兩種顏色咧，呢個已經荒謬噶啦。 係啊， 應該好多種顏色。 我覺得一定有其他顏色。 第二件事咧就話，泛民自己覺得自己係黃色嘅，即係有深黃淺黃。 嗯。 咁即係話咧，佢只能夠係黃色嘅人先撐。 嗯。 咁你咪永遠死火咯，係咪先？你即係話700多萬人，你其他啲唔係人咯。所以我就話，我係本地人啊嘛，我講圍村話噶嘛，你嗰啲客家婆，我一腳踢咗你大西洋啦，係咪先？或者我四邑人，我係四邑人喎，係咪啊？你咁啊學佬，我四邑喎，咁樣咯，即係等於咁咯。 係啊，咁就即係好。 咁咪死火啦，係咪先？ 係啦，咁其實變咗。住讲讲下咧，去咗城邦嗰度噶啦， 咪咯，咪城邦就话，我筲箕湾， 系啦， 你又柴湾，咁都唔啱噶，咁样死噶啦。 所以如果你系唔同意城邦论嘅话咧，所以你都唔应该会觉得话，喂，我哋泛民噶，佢哋建制噶，我唔投得佢，即系你都唔会 buy 呢一样嘢。即系正如我啱啱讲嗰样嘢，喂，而家个埃及王子话带你哋出埃及，咁而家保住条命先啦，大佬，即系同埋呢个。即係抗爭，你覺唔覺得係一鋪過嘅？你覺唔覺得？ 其實誒，梗係唔係啦。如果你一鋪過嘅，咁即 係，除非你一鋪過可以贏曬， 即係一鋪過打到共產黨咪？ 係啦，嗱，你除非你一鋪過， 呢樣嘢我都覺得好離奇嘅。 掃曬台面，你贏曬。 喂，大佬，我哋去 行行 反林鄭啊嘛， 得啊嘛， 喺連龍牆度嘛，哇！嗰啲阿伯一出嚟就打到共產黨喎。哇！今日好似講反林鄭喎，你。打到共產黨，你話俾我，唔係反對你打到共產黨，你話乜用咩嚟打到佢啊？用把口啊，係咪？咁點搞啫？我 係啦，嗱，當即係其實當你唔可以一鋪過贏到對方嘅時候咧，你最緊要係留住條命啊嘛！嗱，我哋中國人有句話就係、是、留得青山在，哪怕冇柴燒，係咪？即係要同共產黨鬥長命，同你嘅對手鬥長命，然之後你先至有機會贏。 不過我成日用嗰啲。嗰啲例子咧，嗰啲人係好唔中意，但佢又駁唔到我。 嗯， 我話黃永平係咪建制？陳方安生係咪建制？ 係嘅。 黃仁龍係咪建制？ 係嘅。 咁我而家佢哋講啲嘢，我全部都支持，大部分都支持。 嗯， 因為佢用個良心嚟為香港講説話咯。 嗯， 咁我又跟住再問佢哋，我話陳雲係咪建制？黄毓民是不是建制啊？ 非建制咯。 黄杨达是不是建制啊？ 非建制咯。 喂，我嬲佢嬲到咧，净系不共戴天。 嗯。 因为我唔理佢系咪建制，因为佢讲啲嘢系撕裂香港， 嗯， 播种仇恨，妖言惑众，咁我咪嬲佢咯。 系啦，嗱， 我又唔识佢噶，冇私怨噶。 系啊，所以我哋都系要睇，我都系对事就不对人，呢个此其一，其二。我覺得咧，政治係好複雜嘅，就絕對唔係黑白兩個面嘅簡單嘅矛盾。政治係多個唔同，即係政治光譜嘅板塊嘅一個互相嘅角力嚟嘅。 嗯， 係咪？所謂他山之石就可以激虎。有時我哋要做到呢一樣嘢嘅時候咧，唔係直接去做噶嘛，一定係可能會係一通過一個渠道。或者推過一個步驟先至去跳到呢一步噶嘛，係咪？唔係咁直不甩噶嘛。除非你，我都話啦，除非你直不甩一鋪過可以贏到曬對家。 唔係，但係咩叫贏都有個問題啊？即係話我哋係泛民，佢係建制，我哋同佢係即係有啲人嘅思維啦。佢嗰種論述就係我同佢係敵我矛盾嚟嘅，所以我要一舉擊潰佢，即係你代咗佢咯。即係你坐咗佢嘅位咯， 係啊係啊係。 咁但 係 如果你 嗱、 那個問題就話唔係都唔係咁添啊。如果你坐咗佢嘅位，即係話你取而代之咯，咁你咪變咗建制咯。係 啊， 即係等於大家有冇中學睇過《動物農莊》？ 嗯， 嗰啲豬咧打倒咗啲人，咁你豬就取代咗人，即係話人以前咧就係管理個農莊嘅，啲豬就變咗個統治者啦。即係 即係朱 李自成， 係 朱元璋祖皇帝 推翻咗前朝，跟住佢自己咪又係最大嘅建制派咯。 咁但係李自成就懟任咗明朝嗰啲皇帝，咁啊崇禎吊頸，於是李自成咧就走咗入去，就攞曬嗰啲妃嫔，攞埋陳圓圓，然後佢整個大順王朝，佢做咗皇帝。 嗯， 咁即係咪嗰啲原本嘅非建制咪變咗建制咯？咁你又變咗乜嘢咧？ 係啦， 一個叫做惡性循環。永遠都走不出那個無間地獄， 係啊，咁所以其實呢個係好作簡自負嘅一樣嘢嚟嘅。 唔係咯， 即係自己揾自己笨。 雖然唔應該咁笨嘅，但我有個更好嘅方法。你話政治好複雜，或者嗰啲角力令到人哋好混亂。有陣時即係要用好多，即係阿成先頭先意思就話，可能要用好多嘢分析。但我覺得咧，如果我哋太複雜咧，就可能忽略咗嗰個大方向。我覺得有個大方向嘅， 為香港好啊嘛！你啱啱講 係啦，係啦。但係點樣去，即係等於一個叫做我哋中學讀嗰啲chemistry， 就有一個石鋁試紙啊 ，litmus paper 啊。 咁你一整落去咧，哇！紅色就酸嘅，藍色就鹼嘅。我用一個石鋁試紙，一個即係一個指標，去睇下呢個人係咪好人，即係你要分中間啊嘛。 係係。 其實而家我哋嘅矛盾。不是建制定非建制，我們的矛盾就是說你是不是維護香港的利益，抑或你犧牲香港的利益去服務其他的人。那建制裡面呢，我們看到呢是有兩種人， 這個是金石來的，哥頓，你再說這個， 就是說我們看到黃仁龍、陳方安生、黃永平那些人呢，他們相信在個制度裏面服務香港人，但是去到回歸之後，他們都效忠了新的政府。那我覺得沒問題的，因為其實大部分香港人都以行動效忠了新政府了。因為你就不要特區護照，你有沒有去過旅行啊，成成？ 有，咁就 你係咪揸住特區護照啊？ 咁梗係啦。 特區護照有五粒星，你知唔知啊？是有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徽在那裡，你知不知道？ 沒有的話，那本就假的了。 是的，那你拿著那本東西，你行動上都效忠了這個政治體制的了嘛。所以我覺得說700多萬人大部分人都已經入了建制裡面。但是也有分別的，那分別就是說剛才我說的那班好的官員呢，當一國兩制的一國壓迫兩制的時候呢，當那個港人治港受到威脅的時候呢，他們個高度自治是受到威脅的時候呢，他會捍衛香港人，他在中間有個平衡。即是無可否認呢，你有兩個老闆的，如果你沒有兩個老闆你做不到事。但他很多時候呢都是說，喂，我們保護這一筆。但我想講另一班人呢，是陳茂波啊， 陳茂波 689即是梁振英啦，譬如話而家我哋香港人其實有良心都好痛恨嘅林鄭月娥啦，佢哋又建制，但係佢從來都冇諗過香港人嘅利益，佢100%係諗一個老細嘅啫，呢個我嘅睇法，唔知有冇人反對咧？嗬， 冇，我諗冇反對噶啦，你好明顯咧，林鄭嗰啲就係中央就是我老細，係 啊，冇第二個老細噶啦， 寫曬喺個額頭嗰度嘅呢樣嘢， 係啊， 冇無用之 言。所以我哋係一個好卑微同嘅。要求就是要求所有服務香港的人在兩者之間有個平衡，首先要照顧香港人的利益。但這個事呢，其實中央政府在原則上是不得 challenge 我們的，因為為什麼呢？基本法寫了我們除了國防和外交同埋22條又都講得很清楚，起碼字面講，所以我們有自己的高度自治同埋其他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裏面的單位不可以干涉我們的， 是啊，說換支旗而已嘛， 是啊， 是啊。 所以我覺得為什麼你一面倒這樣賴曬那個中央政府而不理香港人的利益呢？是不是香港人的聲音你不聽呢？我覺得這個就是問題，不是建制的問題，不是非建制的問題。如果他們真的落國手這個原則呢，我們都不會變成兩派，香港人是不會撕裂的。 所以我們總結其實就說，其實不是說泛民就不能夠絕對，即是不能夠投建制，即是你都要看看那個人，如果那個人他做是為香港好的，那即是一個是不為香港好的，那如果兩個拍在一起的話， 咁啊，揀 大家都應該識 揀個為香港好咯。 係啊， 但我又想問就話，如果我哋真係成功做咗特首，又被中央政府委任嘅，咁佢自然就已經成為建制嘅咯。就算阿仁哥走去參選，即係李卓仁嗰師兄，咁如果佢委任咗佢，咁佢入咗去都係變咗建制嘅咯。 我哋都要監察佢啊。 唔係咯， 我哋 即係我諗個問題就係話，其實你咁樣 label 嘅人已經係錯㗎啦。我哋要嗰個人咧，一定要 首先要捍衛香港的價值，第二要保障香港人的利益， 嗯， 其他的事呢我們監察他， 嗯， 就這麼簡單， 是 不要理他什麼派， 是的是的是的，不要說不是說什麼，就是什麼派，就是這個客家人潮州人那些，即 係 我覺得， 唔係，但係你知唔知？ 我唔知點。 薯片嗰啲 P.R. 可能好叻噶，佢講咗啲嘢咧，其實我覺得係有心意嘅。佢話佢睇嗰個金融館嘅開幕啊，同， 嗯， 阿金融嘅夫人，即係查良鏞嘅夫人影咗張相，然後佢話佢欣賞令狐沖，所以我覺得咧嗱，金融嘅褒貶，歷史上我哋，你有冇睇金融啲小説啊？ 少少啦，嗰啲咩 有睇电视剧嘅 ？有啊有啊，咩飞雪连天射白鹿 啊，笑书神侠倚碧鸳， 系啦， 咁咧就齐晒噶啦。 我哋冇夹过， 系啊，真系犀利啊！ 犀利。 咁咧就系，是，金融小说里边有几部都系讲嗰啲正邪教之争嘅， 系 譬如好似《倚天屠龙记》嘅张无忌啦，就系夹喺两教中间，因为佢老豆系正教。佢媽係邪教， 係啊 係啊，係嘛，嗯，但係另外用一個咧就叫令狐沖，佢本來咧就係正教嘅人，係，但係咧又結交邪教，甚至中意咗邪教嘅教主個女， 係啊，又背叛師門咧， 又背叛 師 門 啊， 岳不群， 岳不群啊嘛， 嗱，所以其實你真係要睇，即係金庸寫得好好，就係話點解薯片會講咧，就話咁岳不群係咪正教啊？如果你覺得佢係正教， 嗯， 但係岳不群做曬所有壞事。 系 嘛？ 系啊， 伪君子，佢叫做君子剑，但系令狐冲咧就结交匪人，咁，结果佢系做咗啲有益于人嘅事啊嘛。 系啊，有益于整个江湖嘅事。 系啦， 系啦。 咁所以其实我谂都系，其实薯片有个意味咧。其实我谂我又唔系个肚里虫啊，即系佢话俾你听，其实我心都惶惶地噶咁咯。 嗱，呢个我都唔知啦。好似 如果唔系，点解讲令狐冲啫？ 嗱，而家你可以將我哋今晚咧就帶到第二個問題，就係講下討論下薯片嘅角色嘅問題。即係我哋而家咧將選舉呢一樣嘢咧，特首選舉呢樣嘢咧，如果我哋將佢睇成係即係一台戲，咁啊薯片喺呢一台戲裏邊佢個角色係咩咧？ 其實咧， 即係 我諗呢個問題都幾好嘅，因為點解咧？ 嗯， 我哋星期日就去反林鄭集會啦，咁啊嗰度咩人都有啊，有啲啊打倒共產黨啦，有啲又話所有人都係爛橙啦，係嘛？又而家同我哋割席啦嗰啲嚇，咁啊有啲咧就即係好似阿天啊咁咯，走去講摩西啦，咁我以為你係講道啦，係咪啊？咁但係咧，我哋就俾同薯片佢咧。佢話：我唔係薯粉咁啊！ 係啦，嗱，我唔係薯粉嚟嘅，真係。 但係咧，其實我想講咧，就話我都唔係薯粉。 係嘛？ 我點解？我想同大家講咧， 嗯， 我哋政治上覺醒嘅人， 嗯， 受過比較多嘅教育，同埋有人生經驗，識，得去批判， 嗯， 識得去用一啲比較上理智啲嘅方法去睇嗰個政局， 嗯。 你最壞一樣嘢就做咗一個粉絲， 嗯， 即係粉絲係咩呢？我其實好憎呢啲嘢嘅，即係你叫咩？我哋呢個年紀， 我哋個年紀想張國榮啊， 係啊， 譚詠麟啊， 詠麟 你張國榮㗎，我譚詠麟㗎，咁 仲有一個就叫做陳百強， 係啦，佢陳百強嘅咁咯。 陳百強、張國榮、譚詠麟， 係啦， 嗰啲 fans 咧打交嘅， 一個 我最憎呢啲嘢。 一個班裏面咧，有半班嘅女同學咧， 反面㗎； 有半班嘅女同學咧，陳百強， 反面㗎，直情 唔會一齊玩㗎。 但其實你如果能夠超脱咗啲嘢，去欣賞佢嘅歌藝， 嗯， 你會發覺陳百強有佢啲好，即係佢啲歌， 係 譚詠麟有佢嘅吸引嘅地方， 嗯， 有佢嘅造詣， 嗯， 張國榮亦都有佢獨特嘅風格， 有佢特色，係啊。 咁所以你咪變咗你個人咪兼容並包，你咪更加豐盛咯，啱啱先？ 係啊。 所以你做 fans 咪好昂居咯。 係啊。 同埋你嗰啲 fans 係走火入魔噶嘛？哇！張國榮著咩衫啊？張國榮去邊度啊？癲噶嘛圍住佢。 同埋就算張國榮做咗一件錯事都好啦，都 死忠啊嘛。 將佢粉飾到時係一件好事嚟嘅，咁嗰度先至。 所以我覺得咧就話，而家我哋睇到嗰個現象咧， 嗯， 我以一個社會分析嘅角度，啲，人成日叫我做教授，我覺得我啲思想咧， 其實唔係教授嚟嘅， 我啲思想 澄清一下先，你 我唔係教授，不過我真係喺大學教過財務同埋 碩士班，亦都教過 MBA 嘅。 嗯。 啊，即係咁啊，即係點解我會教咧？我又唔知啦嚇、啊。總之我教過， 嗯、 即係但係我覺得咧就話我即係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啦。咁、嗯、其實我喺個教嘅過程，我都喺度學習噶嘛。咁、 嗯、 所以咧，我就係好中意分析嗰啲嘢。即係雖然我講嘢大聲，好似好激動。其實我係好多冷靜分析， 係 同埋你冷靜分析嘅時候咧，你唔可以先入為主就話我啱曬，你哋全部錯，即係我冇啲咁嘅態度。咁、嗯、我分析咗咁耐咧，我就覺得咧，其實咧頭先我哋講緊乜嘢又唔記得咗啦。 唔係薯片嘅角色，係 啦， 到底係啦，即係薯粉薯片嘅角色， 就係嗰個粉絲嘅問題啦、 嗯。 原來如果你唔做粉絲咧，你要提高個人嘅眼界，比較豐盛，得到更多嘢。 嗯， 同埋仲有一樣嘢咧，就話。我分析到咧，就話一個政治人物咧，佢、 嗯、 一定有一啲叫做嗰啲中文唔知叫咩，嗰啲魅力啊 ，charisma 係啊。咁但係嗰啲 charisma 咧，好多人就話，佢 P R 做得好啊，幅相影得靚。其實你細心睇下，唔係嘅。 嗯。 你而家睇到咧，佢據我了解嚇，佢咪揾咗陳慧珊啦，即係我講薯粉咧、 啊， 即係我哋要研究陳慧珊啦，揾咗森美啦。找了、田北俊找了好几个人、 嗯找了誰還有什麼晶雍靜晶 雍靜晶 是雍靜晶 但我不是個個看完因為其實我不是他粉絲、 嗯、 但我看了陳慧珊那裡就說他說不是說我陳慧珊是一個很紅的藝人我拍了很多電視劇、 嗯嗯、 所以我現在就好像汪雅姐我現在 endorse 你、 嗯、 陳慧珊說我老爸是搞一個中國舞團、 嗯、 那時候這個年輕人有胡鬚就是個中國舞團的大師兄，他講一些嘢咧，係可以 verify 到是真定假嘅，同埋嗰啲嘢咧係佢自己講曬出嚟一啲真正的經驗，唔係今日發生，係四十年前發生的嘢。咁、 嗯、 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是個個都係咁嘅喎。森美講嗰個咧就話大家同一間學校，即係所謂師兄嘅大好多嘅。森美咁後生，薯片咁鬼老，係咪先？咁森美就話：喂，呢個大師兄翻嚟教我哋劍術喎，個個禮拜翻嚟教喎。即係你知唔知啊？拉沙我都好憎佢哋，因為我喺九龍城啊嘛，佢哋好串啊嘛，同埋佢哋個校舍又靚，嗰啲名校啊嘛。 你有多少妒忌啊？ 妒忌啊，啲自卑感啊，係咪先？但係拉沙仔桃李滿天下，周圍都係拉沙畢業生。 嗯嗯嗯、 如果森美同埋薯片嗰啲話教劍嗰啲係憑空捏造嘅、嗯，一早俾人踢爆咯。 咁係。 所以我意思即係話，佢翻去自己嘅母校表現出嗰種感情。同埋個個禮拜去教劍術，佢同嗰班師弟係 connect 咗。呢啲嘢咧係佢翻嚟香港1982年發生 的。 即係我去分析呢個人就話，其實佢嗰個人格、人緣同埋嗰個魅力嘅 build up 咧，係一個好長遠、好真實嘅嘢，唔係話去 plan 30年之後做特首嘅。你明睇到個？ 我明白，我係 所以呢啲嘢係假唔到嘅、 嗯。 但係林鄭就會穿崩啦，即係突然間走去、 嗯、 啊 對齊嘢。 你係咪香港人啊？你唔係香港人，我俾500蚊你啦咁。即係咁亂咗龍咯，咪穿崩咯。 即係臨時去堆砌出嚟。 係啦， 係啊，一個作一樣嘢出嚟。 即係真實嘅嘢，我哋分得到。但係你啲真實嘅嘢係咁 build up 咧。 仲有阿雍靜晶嗰個咧，阿雍靜晶嗰個你唔知你有冇睇？ 我冇睇雍靜晶、那個。 但我講你聽， 你講啊。 雍靜晶就話咧，佢同佢先生阿劉家良咧就係、是、即係識得阿薯片嘅。 因為打功夫啦。 係啦，可能因為功夫嘅原因啊，師兄弟嘅原因，或者唔知咩原因，咁就某年某月咧就係、是、請阿雍靜晶兩夫婦咧就去阿財爺府嗰度作客，然之後咧晚飯嘅過程中咧，阿財爺即係呢個。薯片佬啦，我哋而家叫佢做啊，就薯片就同阿雍靜晶夫婦就講啦，其實咧就喺財爺府裏邊咧就有條大蛇， 哦， 係啦，但係佢一直都冇揾蛇王嚟捉，因為佢唔想殺生， 嗯， 係啦，咁啊而家阿茂波叔唔知係咪想 揾，應該冇噶啦， 揾幾廿萬殺咗條蛇， 200萬啊， 可能 200萬咯， 揾200萬就係掘地3尺抄條蛇出嚟。我唔知係咪啊！ 我而家講嗰啲古仔咧，嗱，我又唔通我係殖民地嗰啲粉絲咩、夏鼎基嘅粉絲咩？但係而家啲人講翻啲古仔咧，其實你都可以 verify 到佢真假嘅、 嗯， 即係真偽咧係呃唔到人嘅、 嗯。 就係、是、當年呢個夏鼎基做財爺嘅時候咧，咁就係嗰個財，即係都係同一間屋嚟嘅、 嗯嗯， 都係破爛不堪。 嗯， 咁就有啲人叫佢整，又話叫佢請啲政府啲人入去，佢話唔好啦，我哋自己掹草啊！ 自己整啦， 揾 啲即係揾啲小朋友啊或者屋企人啊咁整，因 為 我哋用緊納税人嘅錢。即係其實咧，我睇到一樣嘢就話，喺英國人教出嚟嗰啲人咧，即係我而家做緊一個香港歷史嘅一本著作嘛。咁就英國人教出嚟嘅人咧，我覺得佢有幾個字係香港人要學嘅，就係有規有矩。同埋咧，佢係好有紀律，即係話嗰啲錢唔係自己唔可以亂花嘅。我真即係我面對面嗰陣時，基達爵士咧，即係 ICAC 嗰個第一個阿頭咧，就嚟中大去同我哋傾偈啦。咁我就有印象啦。即係我覺得呢啲咁嘅高官咧，梗係好巴閉啦。即係嗰啲即係著曬啲西裝筆挺啊乜乜咁樣，然後跟住即係七妹八婆前呼後擁。基達爵士嚟到咧。佢著嗰對鞋咧舊到不堪，嗰件西裝咧潮嘅，咁又嗰條呔咧好似住菜咁，即哇！呢個香港嘅當時嘅唔係當時係副政司，即係等於而家嘅報政務司司長。咁即我啲意思就話夏鼎基佢收葺嗰個財爺府咧，佢唔可以用納税人嘅錢。基達爵士咧食咗份糧之後咧，可能啲薯仔拎曬翻去即排。批薯仔噶嘛，但係翻到英國好窮噶嘛，所以佢儲埋啲錢咧，喺香港咧就著啲好 cheap 嘅西裝，即係可能 Marks and Spencer 買咗著十年嗰啲。即係我見到呢啲人咧就話佢好注重嗰個規矩。我又講翻一樣嘢，我覺得好傷感見到張蔭權而家俾人哋係咁睇，但係你真係你冇咗種規矩啊，係咪？人哋俾飛機你又坐，人哋俾遊船你又坐，總統套房又住。其實英國人嘅時候咧。是不可以犯了这些事情的，人是很朴实，是很真实，是要即是你有多少钱就用多少，不应该是你的你就不可以花， 一步都不可以行差踏错，因为你自己 是官来的嘛，你是市民的榜样， 你做 个 榜 样 嘛， 是啊，如果你都行差踏错，那你怎样去服众呢？ 所以其实我觉得薯片是一个人，他一个很平凡人，但是他似乎呢就我哋見到基達爵士、夏鼎基啲人嘅影子，因為佢1982翻嚟香港嘅時候咧，嗰陣時嗰個文官體系咧，都係以前嗰一套嘅文官體系。嗰陣時個作風咧，即係比較上清廉同埋係有紀律嘅。咁我覺得能夠維持到呢樣嘢咧，其實呢樣嘢就係香港嘅價值。 唔係嗱，阿哥倫，嗱呢個咧就係你對阿薯片嘅認識啊。咁我又講下，其實我對佢唔熟嘅，即係我唔識佢嘅。咁我又冇咁了解佢嘅歷史啊，佢即係冇咁掌故佢嗰啲故事啊咁樣。但係我點樣睇薯片喺呢一件事裏邊嘅角色定位咧嚇？第一，我第一我唔係薯粉，第二我唔敢輕易去讚佢，因為我唔了解佢，我驚讚錯人啦。 係啊。 係啦，咁。第三咧就係我唔覺得咧，即係以我對佢嘅了解咧，我唔覺得佢係一個好適合嘅特首人選，唔覺得佢係一個好好嘅特首人選。我有我理由嘅，即係比如你話我而家睇翻嗰幾部咁嘅美食車咧，我真係火都嚟埋嗰幾部咁嘅美食車，又貴，貴夾唔飽，得個樣，蝕錢，即係。華而不實，即係呢啲咪阿薯片搞出嚟嘅，有份搞出嚟嘅。 我覺得咧，佢起碼係佢起碼逃避唔到責任。 係啦， 我呢樣嘢咧一定要即係應該正面抽擊阿薯片嘅。 係啊，即係薯片呢樣嘢佢係有責任，因為我睇見嗰幾部美食車，我就即係狠狠地就想即係碾碎啲薯片去㗎啦。 但 係 我覺得咧，即係點講咧？我希望他要面對這些事、但是、如果一個官員不犯錯呢很難的，但是犯錯之後怎樣反應呢、就是說、我們官到無求膽自大、我不關我事、或者我們不可以道歉的、這些有問題、但是我看到呢就說、似乎呢這個人呢我們要給一個、這個、即我不要讚他了，但是他呢、你如果罵他呢佢唔會去為自己辯解先，佢會首先咧就係話即係佢唔會起槓啊！呢樣嘢咧就係、即係我諗最緊要一樣嘢 態度問題， 同埋佢會聽你講咯。咁我覺得好多嘢我都不滿噶。如果你咁講，佢話佢係中產，咁佢話咧因為佢係飲咖啡同埋睇 飲紅酒。 仲要 唔係佢冇講紅酒， 係嘛？ 佢話飲咖，我都有飲咖啡同埋睇法國電影。咁但係我覺得呢啲係大家嘅觀點唔同啫。即係咩叫中產？你拗咗十日都拗唔到。咁可能你覺得佢離地咯，同埋我覺得美食車佢係離地。 就是、他美食車佢做得 係啊，同埋呢個美食車係個失敗嚟。 係啦，同埋佢嘅政綱裏邊，佢對勞工政策，即係你都知道，我都著緊勞工政策呢啲嘢嘅。即係佢對勞工個照顧都係唔夠嘅。佢成份政綱對勞工嘅照顧係唔夠嘅。 但係我諗我哋要睇個大處就 話，所以我唔會覺得佢係一個適合嘅人選。 但係我要睇咧，就我著重睇另一樣嘢。今日可能唔夠時間講咧，但係我要、即係如果唔夠時間，淨係講呢樣嘢，就話由1997年去到而家，我哋有咁多個特首，我哋最大嘅問題係咩？最大嘅問題就係話，嗰、那個特首條腰骨越嚟越軟，跪低越跪越低，即係由平起平坐，由即係得到中央領導人嘅尊重，去到好似惶惶不可終日，喪家之犬。即係見到佢嗰陣時候，好似即係嗰啲小學 黑巴狗咁樣， 黑巴狗或者好似小學生見到個訓導主任咁。 係啊， 我哋點解要做成咁咧？有冇咁嘅必要咧？ 冇呢個咁嘅必要嘅。我記得嗰陣時候阿曾蔭權咧做特首嗰陣時咧，佢講過，佢話係咧香港嘅特首咧，其實咧係比省長仲要高半級嘅。但係你而家見到阿梁振英咧，就係話，哎呀，我哋可以做到深圳一半就好啦，咁 所以我覺得咧就係話，嗱應該咁講， 係 最初有個蜜月期嘅董建華，大家唔好唔記得，就係、是、董建華咧，佢個民望好高，同埋社會地位好高，因為董建華個家族咧，因為佢哋嗰個船務公司咧，即係由佢老豆開始咧，就已經係叱咤風雲，雖然有起落，同埋後屘就差唔多冇埋，好似話中國。祖國打救佢咁啦嚇，咁、但係我唔好理啊，就話因為佢嗰個人脈咧，你去董建華嘅辦公室咧，好大個 office， 即係佢喺嗰個東方海外嘅，咁佢就有同基辛格握手啦，同尼克遜握手啦，同法國總統龐比道啊嗰啲咁啊，咩謝拉啊咁喺度握手，即係話依個人咧係。即係作為一個商家咧，即係好似李嘉誠嗰啲咁樣，就談笑有鴻儒咁。咁其實行出嚟啲領導人咧，都要即係譬如朱鎔基當時咧，耷低頭同佢握手。咁但係去到曾蔭權咧，佢都有一種嘅態度去維持翻香港人嘅 dignity 個尊嚴，係咪啊？即係佢自己主動會打電話俾菲律賓總統嘅。 係啊係。 雖然你唔贊成，或者菲律賓總統唔睬佢。但是他覺得要維持香港特區的特有的地位， 這個很重要。 但是你這個梁振英呢，昔例內任對著香港人呢就踩了我們在腳下，但是對著中國政府呢就好像隻蝦巴狗。 是啊， 所以我覺得呢，其實我們見到一件事，薯片都不是一個理想人選，我們覺得他呢就很好的，就是對於這個又笑，對那個又笑的。但是我見到呢就說，如果要選呢，林鄭就真的一面倒，即係講得唔好聽係奶嘅喎，所以我哋冇得揀 嘅。係啦，所以我就係話啦，講翻佢嗰個喺呢出戲裏邊嘅角色同埋定位啊，即係我唔覺得咧薯片係一個最好嘅選擇。即係如果係揀特首，但係咧，如果我哋唔好將呢一場當成係一個選舉，我哋將呢一個當成係一場仗咁去打。咁咧，如果今次嘅選舉係一場仗。我覺得薯片絕對是一個有力的武器， 但我又咁諗啊，即係話咧，即係我原本咧就係覺得佢都係一種，即係好似有啲老油條啊，好似好 nice 啊，對所有人都好 nice 咁。咁但係我諗一樣嘢就話，嗱，我係一種分析嚟嘅啫。我就唔係喺中南海嗰度生活嘅，我又唔係好似城報咁樣看江涉咁樣，又話有啲靈通消息俾佢。但我睇到一樣嘢咧，就話嗰個勸退係真實嘅，因為點解咧？我分析過好多次啊。而家呢個西環，即係我哋要拆開講咩叫西環，即係中聯辦。中聯辦佢本身盤根錯節，有幾千個官員喺度，喺香港有好多利益，但係首要一樣嘢，佢係中央嘅香港代表。佢上邊即係譬如。指揮佢嘅張德江啊，或者之前嘅黃光啊呢啲人咧，即係成班咧，成個體系咧，其實咧就係個黨國體制。即係我意思即係話咧， 任何嘅跡象睇唔到咧，就話習近平同江派鬥緊，冇一件咁嘅事，我認為。但係無論點樣鬥都好咧，就話成個黨國體制咧喺香港去影響我哋，去壓住我哋。咁但係薯片咧喺佢嘗試去參選嘅時候咧，係不停咁被勸退。有嗰啲譬如黃國健啊，或者吳康文啊，或者星島啊，或者即係不停咁樣。甚至 TVB 都有講嘅， 係啊，打曬開口牌， 打曬開口牌嘅，到最近都仲講緊黃光亞，係咪啊？即係有啲人就話佢哋呢啲江派嚟嘅啫嘛，習近平唔係咁睇，你傻嘅。如果習近平係真係個核心嘅話咧，佢梗係揾一啲人去，即係佢梗自己唔會精人出口噶嘛。即係話我係個老細啦，我叫阿天啊，你去踩下佢，你去鬧下佢，叫嗰啲報紙鬧下，叫環球時報鬧下佢。叫大公文匯鬧下咁樣啊嘛，咁我見到咧就係話佢有好多罪名嘅，佢即係得唔到信任，同埋佢喺美國住得太耐，諸如此類。咁所以我想講一樣嘢就話佢係外柔內剛，佢喺個壓力之下咧，佢冇退縮到。咁我想問就話一個人去到退休年齡，做咗幾十年政府官，佢如果繼續做落去，為咩咧？我真係諗唔到。 呢、這個Gordon， 你呢個分析嘅即係都分析得好好。但我咧就即係一個師奶仔，我又唔識得咁樣去大局分析。不過咧，嗱師奶仔都有師奶仔嘅強項嘅、即係我又攞翻我哋師奶仔打麻雀嘅理論啦。嗱而家咧擺明咧就即係林鄭咧就一定唔係一個好嘅選擇㗎啦。即係呢樣嘢我哋唔使刻意去講嘅，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如果有人話而家我真心擁護林鄭嘅， 咁 好明顯就係少數啦。 即係啦，嗱，依家 我相信有呢啲人，但 林鄭一定係即係咁多個人都即係咁多，我唔理你係左交右交，我唔知道你係中交咩都好啦，都覺得佢係唔好噶啦。咁呢個肯定噶啦，呢個公敵嚟噶啦。咁但係而家咧，我但問題咧，如果我將林鄭咧作為一個打麻雀嘅對手咧，即係佢而家咧係又。叫緊大牌，又叫緊好多飛，係咪？咁我而家咧，我又未有真普選嘅情況下咧，我又即係我又食唔出嘅情況下咧，我就一定係輸少當贏噶啦。即係我覺得如果揀薯片咧，我覺得係一個揀薯片，我唔覺得係贏咗。即係薯片勝出咧，我唔覺得係我哋贏咗。不過我覺得咧係輸少當贏。 不過我嘅諗法就係咁嘅。即係我哋暫時唔好當薯片係一個乜嘢，即係真心擁護佢。 係啦， 我哋嘅策略上 係啦。 點樣講咧？就話如果黨國體制係背書咗林鄭月娥，同埋黨國體制加埋香港一啲係義無反顧係賴阿爺，即係話意思即係話100%投靠阿爺，而係罔顧香港人利益，全部企曬嗰邊。咁。呢、這個人多勢眾，即係好似其實田北俊都有分析嘅。佢話：，哇，你嗰啲譬如任志剛啊，嗰啲咩陳志思嗰點解過去啫？唔通係因為你林鄭月娥好咩？因為有西環喺入邊吹雞啊嘛。咁其實佢分析得好嘅，因為佢利益，所以投靠曬西瓜靠大邊啊嘛。如果我哋撐一個 underdog， 撐一個咧就係俾黨國體制排擠嘅一個人。然後佢僥倖贏到咧，其實你唔係贏咗嗰場嗰個戰爭，不過你贏咗一場戰役。即係我成日睇咧，呢個係同天朝角力，我哋用薯片做一隻棋，去打林鄭。但如果薯片打贏林鄭咧，就即係你成個黨國體制跪低。咁咧呢個香港人嗰種充權嘅感覺咧係好強烈嘅。 係啊，所以我成日話啦，如果呢一場係一場角力咧，即係唔係薯片。同林鄭之間嘅， 因為背後有啲嘢㗎嘛， 係啦，即係唔係佢哋兩個做對手？如果呢個係一場仗嘅話咧，就係香港人同西環嘅一場仗。 冇錯啦，而西環咧係代表黨國體制嘅。 咁即係呢個曾俊華呢個薯片咧，佢就只能夠係我哋香港人同西環嘅呢一場仗裏邊嘅，佢就係充當嗰個武器嘅，嗰充當嗰粒子彈。 冇錯，即 係 你整咗咁多，本來即係都係温和嘅建制，全部站曬嗰邊。四大地產商除咗 啊、超人之外，全部、嗯、即係超人都唔知道代表邊個啦，即係佢而家 我哋當唔知道先啦、啊。 但係其他嗰啲人全部去曬嗰邊，歸曬邊，西瓜靠大邊。如果佢哋輸埋咧，就即係話一拳打落佢個面度啦。 係啦， 係咪？ 係啦，即係佢叫緊十三姨，我都唔俾佢食出，我就係摸和，小輸當贏咯，係咪？ 我開降四隻東， 係啊， 但係佢又未有得叫喎、啊。系咪？你搏一搏啦、嗯，即系点都好啦。总之佢而家咧叫死虎啦。 系啦，总之而家咧，即系佢好似系即系又嗌紧大虎，佢又叫紧多飞。是但系如果我有办法咧，令到佢揞住四只东，我嗌都唔俾佢铺十三飞出。 系啦，唔好开降添啊！系啦，近东唔开降。 系啦， 但系佢而家叫十三飞，系咪？ 十三妖啦。 咁我就揸到佢后尾摸和。 系啦，我哋 点都好，咁样呢个就系叫做一巴刮落去度。 系啦，即系我相信咧，小输当赢呢个道理咧。 你听到我真系打麻雀成日输嘅呢排张 纸。系啦，小输当赢咧，我谂呢一个样呢样嘢咧就系即系啲师奶仔都识噶啦，系咪？你揸大碟有真普选嘅，如果你揸住只大碟，如果你呢个泛民咧唔系三百家，泛民系六百家嘅话，咁你即系揸住只大碟啦，咁、你梗系搏赢啦，系咪？但是你而家唔係啊嘛，你揸住三仔底啫嘛， 係啊， 係咪三仔底你咪 唔好俾人炒完 啦，係啦，唔好俾人炒，輸少當贏咯，啊、你唔好話我贏唔到我就唔要，我一定要有真普選咁樣，我一定要贏。 咁我諗咧呢度咧，我哋可以講一講咧、就話，即係其實你用薯片作為一個工具去、去挑個機，咁有冇更好嘅方法呢？所以就係而家因為有三個候選人。 有冇更好嘅方法？咁我哋討論話其實得三樣嘅啫。一係你就揀林鄭，咁大家啱啱都討論過唔會揀啦。咁一係就薯片，咁一係就胡官。咁胡官嘅話，你有冇辦法贏先？即係你唔係行一對，你行。即是你不是行一扎花，你行一对，你有没有办法赢先？ 其实呢关于胡官呢，我有六大疑点。我哋可以每一我觉得他是令到我对他是即是不能够信任。但是在未讲这些东西之前呢，就假设胡官是真正为民请命，是真心做事的。我就想讲呢，就说薯片咧，我哋睇到咧，佢都係為香港人服務咗三十幾年。 但係而家有啲人話 anyone but 莊真喎。 係啊， 你點睇啫？ 唔係嗰啲人咧，佢冇講出嚟，嗰係一個病毒嚟嘅。 唔係，佢冇講出嚟，但係佢做出嚟嘅嘢就係 anyone but 莊真嘅。咁你又點睇？ 我就覺得咧，即係哇！你咁快跳到嗰度啦。 你想點 ？A B T 咧，而家已經出現咗㗎啦，呢個病毒係一個變種嚟嘅。 是 因為其實他用很多邏輯，就話唔好忘記初衷啊，乜乜乜啊，又要原則啊咁。但係佢嗰啲邏輯係反駁，最後咧佢變成咧係總之薯片贏唔到咧，佢就收工噶啦，可以交貨。 有啲咁嘅事。 係啊，但我覺得呢樣嘢應該有兩個源頭。第一個源頭即係好似沙士都有兩個源頭，一個果子狸，一個人嘅病毒，兩個一夾埋咧就天下無敵，死好多人。咁佢一個源頭咧就我叫做永續社運派， 係咪嗰啲咩招土啊嗰啲咁啊？ 但係而家唔係喎，即係喺我哋散後群組，我哋啲 WhatsApp 裏邊嘅有啲，我認為係好真心嘅人，佢哋嘅思想係咁樣。佢哋肯定不是你哋講嗰種鬼。佢講法咧就話，如果奶媽贏咗，咁香港繼續抗爭。因為佢延續六八九嘅政策，咁所以啲市民咪好不滿咯， 奮起抗爭， 奮起抗爭咯， 係啊。 但係如果薯片贏咗咧，撕裂減低，出現和諧，咁我都唔知點做好咯。 即係温水煮蛙，我係嗰只青蛙，我撐好定唔撐好咧？點咧？而家喺煲温水度啦。 即係我覺得呢個咧就係其中一個源頭啦。呢個叫永續社運焦土政策，即係同嗰啲葉普成嗰種提倡嗰種論述係差唔多嘅。但我看到呢，就話我用一個客觀分析話俾大家聽，佢哋嘅主觀願景係不會出現的，因為如果薯片輸咗，而香港人咧就會覺得好收，即係好謝嘅，因為咧佢哋大部分嘅香港人咧唔係喺條街度同你捱催淚彈嘅，大部分香港人咧係對嗰個天朝壓制香港，對嗰個一國兩制裏邊嘅一國欺凌兩制咧係不滿，但係佢哋咧。大部分情況咧都係逆來順受， 在他反抗呢都是一些很温和反抗。但是那個温和反抗就是譬如說有兩個候選人、嗯、一個叫曾俊華，一個叫林鄭月娥。如果林鄭月娥輸了呢，他們就會覺得有個 empowerment、嗯、但如果林鄭月娥贏了呢，他們會放棄的。同埋呢件事裏面睇到呢，我嘅分析係咁啦，我唔知道你同唔同意呢、 嗯、 就係話好多人即係為咗佢哋嘅原則呢，係完全係踐踏咗民意。咁踐踏咗民意呢，就最後如果因為嗰種原則派嘅勝利而令到曾俊華輸咗，而係輸喺少少嘅票數呢，啲人呢就會票債票上嗰啲所謂原則派。 佢有一種講法嘅，佢有一種講法，即係我又想聽下 Gordon 你點樣去駁呢一種講法啦。佢個講法就係話咧，跟民意啊。咁如果過兩個禮拜之後個民意去曬啊林鄭嗰度，咁我哋係咪又跟民意投林鄭啊？咁即有種咁嘅講法啊。 如果你問我咧，我好簡單答你、 嗯。 如果民意認為係林鄭咧，我哋都要投林鄭。 嗯。 因為如果不是呢，你就根本是就違反了民主制度、 嗯嗯、 即是說等於譬如說我想沒有人否認美國是一個民主國家吧， 我不否認，起碼我不否 認。美國是一個公平公開的、嗯、大家行之已久的制度裏面選了 Donald Trump 出來、 嗯、 那你是不是可以不承認那個賽果？喂，即是搬龍門，如果是這樣是不是、嗯、即是如果一人一票真的選了林鄭，你都要服從的啦、 嗯嗯、 但是很明顯這件事是不會發生的嘛。現在的人為什麼這麼憎林鄭，就是因為她破壞一國兩制，她是倒向阿爺、嗯、不尊重香港人利益的嘛。你在河套這件事，在故宮這些東西，還有在元帥這些東西，你都很憎她的嘛。還 有、啊、 她是完全離地的嘛，買廁紙又不知道在哪裡買，是不是又給500元一個武漢來的乞衣，她已經是一個即是一個鬧劇來的嘛。所以那個民意如果倒向林鄭，香港人都要收皮啦， 認命啦，共業啦，呢啲香港人嘅 香港人共業咯， 係啦， 即係你講一啲，即係等於火星嘅説話、嗯，等於太陽喺西面出，然後去擔心嗰啲嘢，你係咪傻噶？所以呢啲邏輯係好有問題，呢啲邏輯咧係 ABT 病毒嘅裏邊嘅出現嘅表現，即係話啲邏輯係錯嘅，係荒謬嘅。不過佢總之用盡一隻方法去令到你哋唔好支持曾俊華。 我插少少呢一度插少少、嗯，我都有個講翻民意呢一度咧，就係話我覺得咧，如果我哋而家真係有真普選，一人一票，咁你嗰票你嗰票係代表你自己噶嘛？ 冇錯啦。 咁我嗰票係代表我自己嘅，我就選阿某阿秀，你都唔話得我噶啦，我有權選阿某阿秀嘅，啱啱先？但而家你民主三百加嗰揸住嗰一票咧？不是代表你，即不是完全是你自己的，是別人選你出來的， 不是完全，是完全不是你的， 因為 是那二十幾萬人， 是 你是背後背書，是普通香港人， 因為你是一個代議士來的， 沒錯了， 那你代議士就不能夠只是代表你自己，你還要顧及那班選你出來的那班人， 當然他有講業界利益啦，但是業界都有共識的嘛，你不要當我傻了，先個共識就是 ABC 嘛，就是說梁振英呢倒行逆施這五年呢令到香港水深火熱嘛，所以如果任何一個人延續梁振英的路線都是施來的嘛，所以你 ABC 是包括 Carrie Lam 的嘛，所以如果他們做的事是違背了這個初衷的話，這樣他咪即係違背咗一個應該要遵從嘅民意咯。 係啊，佢本身就應該要遵守呢一種道德，就係話嗰班人係因為 A、B、C 所以選你出嚟，你嘅投票嘅策略同埋方向咧，你就應該符合翻 A、B、C， 咁先至係對得住佢哋啊嘛。 係 咪咁啊？ 係咯。 即係我就即係呢個我就插呢個少少呢、這個呢、這個插曲，你繼續分析你個 A、B、C。 所以我覺得佢嗰個病毒咧，即、就、係、是、一方面咧，就係、是、其實佢明知道。選了林鄭出來呢，香港會很慘、 嗯、 就會延續一個比梁振英時代更差的一個新的時代、 嗯、 即是香港會沉淪、 嗯、 一國會繼續強大，兩制會消失，香港的、原本的核心價值都會、嗯叫做土崩瓦解，香港會禮崩樂壞、 嗯、 是吧，他們明白這件事，還有那些利益輸送呢，西環啊和國內的利益繼續在香港會那種貪腐呢是失控，但是他們認為呢個社會爛糟糟的時候呢，他們就可以抗爭了，我認為他們會失望的，因為為什麼呢，所有激進、民主派和自決派、嗯、因為他們要提出這些 類似白票論呢、 嗯、 如果我哋睇返，因為我一路嗱我講啊、嗯、我開名講都唔緊要㗎，我積極咁樣為朱凱迪助選，係咪、 嗯、 我覺得佢提出、嗯、即係官身相黑嗰啲嘢啊，喺、 嗯、 橫州裏面嘅表現係100分， 嗯嗯， 所以呢我係好贊成， 嗯， 同埋好多人都係同樣嘅理念，覺得佢可以喺個建制裏面，喺個法律嘅框架裏面去打擊嗰啲特權階級，打擊嗰啲官身相黑勾結，係咪、 嗯嗯、 維護返香港人嘅公義， 嗯， 咁但係因為佢而家就即係話係類似呢種咁樣嘅繼續抗爭啦，同埋係唔俾有一個建制派嘅人可以、人民去認受佢，同埋佢即係朱凱迪本身講過嘅，你可以 check 翻，話、 嗯、 民意假嘅，民意虛嘅，唔好跟佢。咁所以而家朱凱迪嘅嗰個得票，即係嗰個歡迎度咧係大跌。原本支持佢嘅人咧， 七萬幾票噶嘛， 唔係八萬幾票啊，即係原本支持佢人而家都反對佢好多。嗯、即係話咧，唔係話全部反對佢，即係話原本係支持票王嘅人咧，嗰、 嗯嗯 那個陣營已經 break up 咗。 嗯嗯嗯， 咁我睇到咧就话自决派而家后边支持嘅人亦都 break up 咗、 嗯， 即系话咧嗰所有嗰个激进光谱会四分五裂、嗯，所以如果林郑上台票债票偿，同埋对佢哋嗰种嘅不满情绪会升温嘅话咧，所有嗰啲即系激进嘅政党咧，佢哋下一次个选举工程咧都会系即系输多赢少， 输多赢少， 咁同埋所有嘅社运领袖咧。嗯都已經冇曬號召力，啲人咧係唔會再出嚟幫你行啦，行咗幾十年又俾你玩咗，係咪？ 嗯。 咁所以咧，我認為咧，佢哋出現嗰種大規模奮起抗戰嘅願景係不會出現啫。有嘅，只不過係個個都話：，我一係移民，一係唔理嘢，以後都唔投票。 仲有一樣啊，哥頓，你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啊？今日我知今日嘅 Facebook 度先傳出嚟嘅消息嘅就係、是、又 DQ 多兩個。即係又有人提出要 DQ 多兩個，包括呢個就啱啱你講嘅票王朱凱迪同埋一個鄭松泰。嗱、啊，即係我哋而家睇到咧就係、是，即係阿 CY 就不斷咁去 DQ 嘅嘛。如果林鄭上場，咪又係繼續咁行呢一條不斷 DQ 嘅路咯。 因為佢哋就係背後就係西環嗰班貪腐嘅集團。 嗱，咁即 係 如果泛民。總之非建制啦嚇，我而家都唔講泛民，即係講非建制咧，呢個詞可以涵括得廣啲。非建制嘅議員如果不斷地被 DQ， 咁嗰個板塊係咪越縮越細啊？越縮越細啊！嗰啲抗爭力量係咪越縮越細啊？咁點會奮起抗爭？即係你想奮起抗爭，你都冇嗰個力量啦，係咪？ 其實啲人我頭先講過啦、嗯，一般嘅市民係好委婉地、好卑微地透過支持薯片。實質上向天朝抗爭噶嘛，依、這個其實是一種抗爭嚟，因為你咁中意入林鄭嘛，你想陰點佢嘛，你成個黨我睇就係 back up 佢嘛，我就偏要站喺薯片嗰邊，即係薯片嘅民望咧係建築於 對黨國嘅仇恨。 係啦，你都 get 唔到呢個 message， 所以話佢哋而家行錯路啊！如果當日我哋啲自決派啊、激進泛民啊，全部喺薯片嗰邊咧。今日 DQ 你啊！我谂你筹几多钱都有啊，啱唔啱先？我同仇敌气，团结就是力量。不过你而家走去整嗰啲乜嘢？彰显制度不公义，走到搞白票党，走去自己另起炉灶，然后你就话民意唔使跟嘅。而家人哋咪唔俾钱你咯，系咪先？我俾钱啊，薯片都唔俾你啦。呢啲香港系民心啦嘛。但系如果你同薯片站埋一齐嘅时候，你今次如果 DQ 你啊，我谂你再筹多啲钱啊，我都俾啊，所有香港人都俾啊，因为我哋团结一齐去对抗个党个体制啊嘛，系咪？ 系啊，嗱，唔系我即系起码觉得嗱，我唔敢保障薯片将来上咗台。 呢个唔系讲佢点样，系讲嗰啲人民点样。 系啦，但系咧，好肯定林郑就一定会延续呢条 DQ 之路噶啦。所以咧，响林郑未上台、未 DQ 我哋啲议员之前咧，我哋应该集中力量一齐 DQ 咗林郑先。即系呢个先，呢个先至系。 所以佢哋嗰个愿景咧，即系 ABT 呢个病毒，即系永续抗争呢个愿景咧，系注定失望嘅。因为香港人咧就会话：，我唔理啦，有钱嗰啲移民，冇钱嗰啲啊匿埋，所有人都唔会再投票，上街游行。人數遞減， 係咪？我肯定出現一樣嘢，我睇你點樣抗爭啊！ 同埋好直白嘅嘢就係話， 票債票償， 你起碼你要有議員，然之後先至有啲資源，然後可以抗爭。喂，抗爭都有資源噶嘛？如果你啲議員俾人 DQ 曬，咁又何來有更多嘅資源？即係我簡單，長毛如果俾人 DQ 咗，你覺得社民連仲有冇資源去抗爭啊？嗱，你就答我呢個問題。 成個玩完咯。 你答我呢、這個好直白的問題嚟嘅，係咪啊？ 即係你而家黃浩銘日日都喺度對住佢嗰個講嘢，啲人都唔聽啦。但係如果你黃浩銘當日係真係站喺人民嗰邊嘅，你後邊會有好多人幫你，係咪？即係話你自己可能覺得民意係唔需要跟嘅，你係醒覺，人哋個個都係港豬，但你行呢條路線咧，注定咧就係攬炒，你又失敗，我又失敗，係咪？成個香港人嗰個抗爭嗰個意願啊，或者嗰種嘅即係充權嘅感覺啊，全部冇曬，即係佢面對呢個咁嘅局面咧，只能夠消極咁樣忍受。我覺得係四分五裂。 唔係，佢仲有阿哥頓，仲有一個説法，你又係去幫即係同啲觀眾分析一下。有個説法嘅，就係話咧，如果選咗阿薯片，即係點解佢哋會 A B T 咧？佢就又話，如果選咗阿薯片，咁仲邊是有人出嚟同我哋抗爭啊？即係啲人唔會出嚟抗爭啊！即係你啱啱就話選咗林鄭就會奮起抗爭啊！咁啊選咗個薯片，啲人就唔出嚟抗爭噶咯喎！ 咁點解一定要抗爭啫？ 你覺得如果選咗薯片，其實咁 有兩個可能性， 薯片做得唔啱嘅嘢，我哋先抗爭啦。 咪有兩個可能性， 唔通薯片每人 即 係 如果薯片做得唔好咧，佢就等於朴槿惠或者馬英九。 咁你會唔會去抗爭？如果 梗係會啦。 嗯。 但係如果薯片做得好咧，佢就等於即係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啦，可以令到香港人咧覺得我哋自己都有個尊嚴同埋地位。咁嘅時候喺一國兩制裏邊出現啲爭拗嘅時候咧，香港人就可以團結一齊對抗個天朝啦。 嗱，我覺得咧，每一個人咧就 即係兩個可能性。 係啦，嗱，同埋我，但係我覺得有咩人都好啦，唔會乜嘢都啱曬，即係。乜嘢都錯曬就有可能，即係好似梁振英嗰啲，我真係唔揾唔到佢一樣嘢啱嘅。即係有啲人係唔會乜嘢都啱曬嘅。咁我覺得，如果佢係做得好嗰啲，咁當然就正如你所講嘅，令我哋香港人重拾尊嚴啦。但係如果薯片係做得唔啱嘅話咧，即係佢即係對事唔對人。如果佢嗰件事佢真係做得唔啱嘅話咧，我哋係無論如何都一樣會出嚟去抗議佢嘅。正如你話，阿朱議員係嘛？當初你撐佢，如果佢而家做得唔好，你一樣唔撐佢㗎。 即係一年之內，我曾經好支持朱凱廸，我而家好反對佢，我冇變到㗎，佢變啊嘛，或者佢喺某一件事上邊嘅睇法同我一樣，喺某一件事上，我覺得佢做得唔啱，我咪反對佢咯。呢、這個就係民主嘅爭議啊嘛。如果你話我支持咗張國榮嘅，張國榮屙個屁都香嘅，咁你嗰啲係粉絲咯。 係啊，嗱，我 明白 好似俾你嗱，長毛啊，長毛啊，毛哥，我哋本身就識嘅，即係我 佢幫我做個節目添、 第一，我從來就唔覺得阿毛哥係鬼嘅，嚇、啊，即係我一佢一定唔係啊。但係第二，即係長毛就梗係即係一心為香港啊，為基層大眾啊，即係呢啲嘢我哋都即係大家九二八都有眼見。 我會信佢咯。 係啦，即係七啊。 即 係 但 係 我係咪肯定百分之百咧？我唔知道，但係我覺得我信佢多過譬如話胡國興咯。 嗱，我唔講呢樣嘢先，我淨係想講個嘢就係話咧，如果即係長毛係一個咁嘅人，如果長毛佢做咗特首，如果佢做咗特首，跟住佢如果佢做咗一啲 違背佢承諾， 係 做咗一啲嘢，對唔住香港人， 對唔住香港人嘅，你估我會唔會出去抗議？ 梗係會咯， 咁咪就係咯， 唔係長毛 啦嘛，係咪？ 我揾到佢做我其中一個節目，以前喺城寨嘅時候， 係啊， 同埋我同佢咧都傾得好投契。我是很欣賞他在雨傘運動的表現、我覺得他是叫做、 一個堅實的抗爭者 一個硬漢、但是在這件事裡面我從來都沒有停過批評他、因為我認為他的論據是錯的他的做法是破壞香港的抗爭運動這樣我覺得這樣就對了如果我是長毛講乜都啱啊！我變咗粉絲啦嘛。 係啦，如果總之我都係嗰句啦。長毛如果做咗特首，跟住佢如果係佢要做出一啲違背香港人利益嘅嘢嘅話咧，我都會出嚟抗爭，我係會呼籲人哋出嚟遊行去抗議佢。 但我覺得仲有一個好關鍵嘢，我諗大家都唔好忘記。 嗰個特首如果佢係高民望同埋香港人擁護，而香港人擁護佢咧，係因為覺得佢會同梁振英不同。 嗯， 梁振英咧係一面倒去投誠嗰個中央政府，係罔顧香港人利益。 嗯、 我哋覺得佢會去捍衞香港人利益，所以佢嘅民望先升得咁高，唔係因為佢有三頭六臂。 嗯、 如果咁樣呢、這個人真係做咗特首嘅時候咧，當出現譬如話，一地兩檢嘅問題啊，高鐵嘅問題啊，或者香港同大陸嘅利益啊，嘅嗰個平衡啊，同埋即係爭取香港喺即係整個中國嘅地位嘅時候咧，佢要據理力爭咧，佢就會硬淨啲啦。即係如果呢個特首咧，就算係真係幫香港人做嘢，如果佢民望低，佢係要由西環扶植出嚟嘅一個 order 咧，佢講嘢都冇力嘅喎。 係啊，同埋有仲有一種講法就係話，如果你係西環扶植出嚟嘅，咁你出得嚟， 你又要還債喎。 係啦，你就預咗要還啦。 但係如果我係曾俊華，即係因為曾俊華贏咗都係因為香港人捧佢入去嘅，佢走去開會嘅時候拍台話：，喂，基本法咁樣寫嘅喎，咁嗰邊嗰啲人有咩講咧？嗰邊人都驚佢三分喎。但係如果呢個係林鄭話，我基本話咁寫，不過你話點就點啦，係嘛？你拆我左面搭埋右面啦，不如我趌起俾你咩啦咁，咁啊點算啊？即係我唔係我講啲好文雅嘅嘢嘅。 即係嗱，我明啊，即係話咧，如果林鄭贏咗咧，佢就要還嘅，還 曬 還，即係還個人情俾人哋。 咁你咪死火咯？ 咁如果你話啊，我哋係即係比如泛民差三百家去投啊薯片。然後薯片即使如果佢要還啊，還俾香港人啫嘛。 所以我話俾你聽啊， 還俾我哋唔好過還俾 如果兩年前曾經有閘握手，如果有一個叫留學嘅人，即係有一個大陸嘅 紅人啊，身邊紅人， 身邊紅人咧，曾經幾十年前係佢嘅同學，曾經中央政府嘅最高層有一絲念頭考慮過做特首咧，今日都唔會考慮佢，因為點解咧？依個人一贏咗咧。就中央政府即刻尷尬，所以我告诉你这个就是香港人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果我们能够这件事覆辙成功呢，我们捉住薯片作为一只棋呢， 是的， 习近平跟住在香港人面前就要不得不低头，是吧？这样东西就解释到为什么个 ABT 病毒 ABT anyone but 真的病毒另外一个源头呢，就喺黨國體制嗰度嚟嘅。 同埋我都唔相信有一種講法就係話，咩江澤之爭，然之後咧就阿西環就撐林鄭，阿習近平就撐薯片。我覺得 好明顯係唔 係嗱，我覺得咧冇一個大佬去撐薯片， 完全冇。 嗱，如果有大佬撐薯片的話，而呢一個大佬又冇理由輸俾西環嘅，係咪先？即係呢個大佬冇理由係西環嘅細佬嚟。 即係如果西環係同呢個習近平作對，而西環贏咗嘅，咁習近平先生唔係一個廢人。 情何以堪咧？ 佢根本係一個廢人。但我話俾你聽，習先生唔係一個廢人。習先生係喺改革開放三十年之後，唯一一個掌握咁多權力集中喺佢身上嘅人，所以張德江係佢隻棋嚟嘅。人大委員長是他的棋嚟嘅，係嘛？王光啊、張曉明呢些都是他一隻擺佈的機器。 唔係或者我哋就算咁樣分析啊，佢常委上面七個人啊，我相信佢七個人裏邊咧，其實就等於一間公司裏邊七個董事咧，即係會有啲權力分配嘅，即係比如我就管乜乜乜嘅，你就管下港澳辦嘅咁樣樣，咁佢有啲權力，即係佢哋咧會為咗維持嗰七個。嗰、那個即係嗰張台嘅穩陣咧，即係嗰個穩定性咧，佢唔會輕易咧。我唔係管港澳嘅，然之後我就插隻手去管理港澳。即係我覺得佢唔會咁嘅。即係呢個張德江係管理港澳噶嘛。咁如果你咁嘅話咧，其他嗰六個即使唔係管理港澳嘅咧，我覺得佢哋咧為咗維護嗰種平衡咧，唔會輕易去插手。 應該咁樣講， 其他嘢 即係喺政治局七常委裏邊咧，張德江係有個分工管港澳。 係啦， 即係嗰啲譬如話劉雲山啊、張高麗啊嗰啲咁嘅人咧，係唔敢去俾意見，因為唔關佢事。 係啦， 但係有一個人咧係高過曬所有常委嘅，那個叫習近平。嗰、那個人咧，佢唔會直接去管港澳嘅。 佢唔會直接去管。 但係如果佢同張德江講， 因為中共嘅體制咧，我覺得係有一個權力嘅、 嗯嗯， 即係你當係一個黑社會啦、 嗯。 其實好似嘅、啊，有個坐管啦，嗰、那個坐管係有絕對權力噶嘛。咁同埋張德江咧係本身嗱、嗯，你要咁講嘅，張德江係主理係咩咧？就是、人大啊嘛、 嗯。 人大係一個法制機構嚟嘅，冇、 嗯、 政府嘅架構，冇軍隊喺背後， 嗯、 即係乜都冇，係一個空心司令。 嗯嗯 但是如果在中共的权斗里面你看到就说、 嗯、 当年刘少奇为什么这么难打到毛泽东要用学生整红卫兵去打到刘少奇呢因为刘少奇在那个三年自然灾害即是大跃进失败之后呢他掌握了整个官僚体系毛泽东退居第二线即是说刘少奇揸住政府那些干部体系为什么林彪要咁樣打到佢，要撞飛機死呢因為林彪掌握咗個軍隊嘅體系， 嗯嗯， 即係你一係掌握個政府，一係掌握個軍。而家張德江又冇政府又冇軍，佢憑咩發號施令啊？佢只能夠習近平叫佢行就行，叫佢企就企。 即係坐管話事。 咪咯，因為習近平有政府有軍隊，有成個黨國體制，佢俾你去管香港事務。佢梗係要你做佢鍾意聽嘅嘢佢唔需要直接話俾你聽。所以張德江嗰次見四個泛民議員呢其實成件嘢背後操盤嗰個習近平嚟㗎嘛。即係張德江以前喺嗰個派嗰、那個權力鬥爭未曾有定案之前呢可能屬於另一派但係而家輸鬼咗嘅時候咪要投降囉。呢啲係簡單嘅道理嘅，即係其實唔好再拗啊！ 係啊，即係習近平亦唔見得，即係個坐管啊，亦唔見得話要隔開呢一個人，直接去扯隻手落去搞港澳事務。 冇錯， 我覺得佢亦唔會， 所以咧 咁樣， 因為成個黨國體制由西環嚟代表，係背書咗林鄭嘅時候咧，林鄭呢個咁廢嘅好打得，其實真正嚟講係 very incompetent， 你睇下佢做出嚟嘅一無是處。佢以前咧就係、是、因為有嗰、那個AO 體系去扶持佢，有好多七妹八婆去服侍佢。一出咗嚟咧，發覺佢原來唔得嘅。但係點解嗰啲人都對佢不離不棄呢譬如話陳志思啊、夏佳里啊、四大地產商啊，點解呢因為嗰啲人知道佢有個權力來源喺嗰邊啊嘛。所以我覺得咧就話，如果習近平最後吹雞，要林鄭輸，要曾俊華贏咧，佢真係咁做係得嘅。但於將自己手腳切曬，即係我而家天啊，你估我有幾多隻手指啊？ 十隻咯。 但我要你輸，我要你估唔到咧，我斬咗兩隻手指。哎呀，我得八隻啊咁。咁即係如果習近平要曾俊華贏咧，等於自己插自己，然後等所有人都估唔到，邊度有人咁蠢㗎？ 係咯，你點會斬兩隻手指嚟就為咗贏呢一啖？ 即係將董建華所有嘅。傳統左派體系，大公民會係嘛？同埋呢個四大地產商、香港嘅建制派，全部清除曬，即係全部管治香港或者控制香港嗰啲力量，自廢武功，就為咗要你估唔到呢樣嘢係根本冇可能。而家啲人仲喺度講咧，就話你全世界人都唔信一個城報。城報的老闆呢就是被人家通緝了現在不知道去了哪裡那個叫曲卓恆 應該是外國來的 是啊即是總之不回到大陸的 總之躲在一個安全的地 方還有城報所說的東西就是等於跟法輪功媒體所說的一模一樣、即是法輪功說了一句話即是大紀元時報然後城報抄了城報抄了呢又大紀元時報又再轉載你轉載我轉載你、裡面說的東西是匪夷所思、有什麼理由一個現屆的人大委員長你可以叫他做國妖的是不是你在香港冇人拉啦，你講乜都得噶嘛。同埋有一個吊鬼嘅地方咧，佢所有中國嘅政界人物都鬧嘅，成報就唔鬧呢個習近平。因為法輪功咧就俾阿習生咧就係即係收買咗。咁然後咧利用佢嚟打啲政敵。咁我覺得法輪功同埋成報咧就合流，即係全世界，即係我猜測嘅啫。全世界嘅人咧都唔信嘅，係你唯獨你呢啲香港嘅所謂意見領袖咧。就信呢咁樣嘅，連個真名叫咩都唔知嘅漢江蝕，係咪？即係呢樣嘢，我覺得即係香港人嘅智力唔係咁低嘅。 同埋阿城報個老細同埋阿大紀元個老細咧， 有一個共同點、啊、都是匿埋在一個安全的地方嘛。 他講咩都得，他安全嘛，你都找不到他出嚟嘅。 兩個老細我哋都找不到㗎，兩個老細都安全的地方。 你由2012年開始，嗯、大紀元時報整個體系已經不再有任何攻擊習近平的文章出現。咁而家成報你睇翻咧，佢乜嘢人都鬧，係唔鬧習近平？如果咁樣嘅傳媒你都信，你真係乜都即係你真係好離譜，即係你中咗個圈套。 即係大紀元同成報咧，就又唔係話完全唔信得，我覺得僅供參考，就千祈唔好信曬。 即係咁講啊，天啊！你即係講大話嘅高手咧，就將啲真嘅同假嘅撈埋， 溝埋去呃人啦。 咁你唔知邊啲真邊啲假？ 高手啦，呢啲係啦，騙子。 咁所以咧，就我覺得咧，就話如果而家香港人咧要揀一個有勝算嘅、嗯，其實都唔使咁複雜。我覺得郭榮鏗講得好好，雖然佢都提名咗胡官，呢個係一著敗筆嚟嘅。 而家我哋稍後再講，你講埋郭榮鏗嘅好講。 好嘅地方咧，就話我哋兩個要求嘅啫，即係如果我哋專業議政，第一咧就要。看看誰的民望最高，等有人反駁 林鄭如果民望高就怎樣，林鄭民望高先算，你真是太陽在西面出，是不是？但是如果有民望高變成人民會支持我們這個選擇，另一個呢就是要他有勝算，但是其實都已經很清楚，就說這個人是有一個 limited choice 的，這個人是對抗林鄭、 嗯、 即是說現在是 A 和 B 去選，因為現在只有三個候選人嘛，一個叫胡國興，一個叫曾俊華，呢、 嗯、 兩個咧疑似都可以對抗林鄭嘅。呢、 嗯嗯、 兩個人裏面揾一個勝算高嘅，同埋揾一個民望高嘅，咁佢咪有效地對抗林鄭咯？咁呢郭榮鏗呢個係冇簡單。 咪呢個道理係容易理解嘅。嗱，不過我阿哥頓，我又想挑戰你一下啦。嗱，你啱啱就講到習近平咁近啊，個中央嗰、那個嗰、那個。那個話事權咁把炮啦，冇人敢去批評佢或者咩成啦咁。咁而家有種講法咧，就係話咧，反正都係阿爺話事噶啦，阿爺萬能噶嘛。你做咩都冇用噶，你反咩抗啫？你搞咩嘢都冇用噶啦。你總之你係啦，你揀咩都冇用。 我哋有個 mutual friend 咧，叫做進步老師噶嘛，進步教師哦。啊、即是我现在都不知道，即是进步教师那种逻辑就是这样的了。他说你揀哪个呢，人家已经定了的嘛，是不是你揀哪个都是他逃不出他的手指了。那我想想。 是啦，是由这种方法不是只是某边一个人，而 是某一扎人的，不是某边一个人。 那我想问你了， 我不觉得是某一扎人。 我们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专制独裁的政权。 嗯。 咁如果佢嗰個呢個政權嘅核心咧，係、 嗯、 掌握咗好大嘅權力。咁、 嗯、 我想問你，係咪掌握咗絕對權力？ 我又睇唔到佢係絕對咯。 同埋佢係一個人嚟嘅，佢係咪一個神咧？ 咁梗唔係啦。 即係如果我哋有宗教信仰咧，就話上帝係全知、全在、全能噶嘛。咁、 嗯、 但係只有上帝先有啲能力嘅啫。咁唔通你當習近平係上帝？梗係唔係啦，係咪先？何況我都冇宗教信仰嘅。如果習近平唔係上帝，咁佢嘅能力咪有限咯？佢咪有一啲地方係佢嘅死穴同埋弱點咯。 嗯。 咁我又講啊，歷史上一啲好秦始皇。 嗯。 羅馬暴君尼禄。 嗯。 啊，呢、這個斯大林、希特拉。係。呢啲人真係不可一世，掌握咗好多權力。 梗 係。但係佢咪掌握曬所有權力啊？即係好明顯就話，所有嘅例子話俾你，無論幾多權力喺手上，佢都唔可以乜嘢都話曬事嘅，一定有一個漏洞，一定有一個弱點嘅。 巨人一定有死穴。 冇錯啦。 嗯。 點可以喺未曾做嘢之前就話你所有嘢都係多餘嘅，你所有嘢都係徒勞㗎啦？習近平話曬事嘅，你做 A 做 B 都係最後跌翻落佢度。 仲有一個講法就係話，其實咧。A 同 B 即係講得白啲啦，薯片同埋林鄭咧都係阿習總安排噶啦。如果你香港人即係泛民咧去投阿薯片，咁咪又即係 最後都係佢贏咯。 就最後都係阿習近平贏啦。如果你如果投曬白票的話，令到林鄭選出咧，你哋啲民主三百家咧又做曬千古罪人啦，即係玩死你哋啦咁。即係你哋如果 如果是咁樣認為的話，嗱，我冇得控制話唔俾你咁嘅認為。如果有人係咁認為的話，應該一開波咧就唔好參與呢一個選舉，即係一開波就唔好爭取入去做選委。 即係我覺得咧，其實呢啲邏輯係唔通嘅。即係唯一可以解釋就係 ABT。ABT 咧有兩種，一邊咧就係真正係幫阿爺做嘢嘅。 嗯。 咁我諗嗰啲係存在嘅，因為共產黨喺香港嘅滲透。如果你睇梁慕閒、睇司徒華、睇翻佢哋嘅回憶錄咧，係真實存在的。 即係鬼啊！ 係啦，我唔相信冇，不過我唔知邊個係。我認為一定有，百分之百肯定有，但我唔想話某人係或者某人唔係。咁呢個就係 ABT 其中嘅來源，因為佢整死曾俊華咧，佢令到我哋反對陣營分裂咧。佢就會即係幫咗林鄭抬轎嘅， 立咗一大功啦。 咁但另一啲咧、就唔係鬼啦，就頭先講啲永續社運啦、因為佢覺得溫水煮蛙咧，佢哋唔知點樣去做抗爭。 嗯、 但如果係即係愁雲慘霧咧，係香港亂糟糟啊、禮崩樂壞咧，佢就覺得好好抗爭啦。但我頭先分析過啦，佢呢種係會落空嘅、因為香港人會票債票償，香港人會有個投降同埋失敗嘅情緒，同埋會怨嗰啲政治領袖咧。不順應民意，所以咧係會令到個反對陣營四分裂嘅。所以 A、B、T 兩個病毒夾埋咧，佢只會害死香港。呢個係好毒嘅病毒嚟嘅。 Okay, 所以我一定要揾啲嘢去制佢。制佢嘅意思就係話，我哋一定要跟翻即係議政專業議政佢哋所講嗰個簡單嘅邏輯，揾、一個勝算高嘅人，揾一個民望高嘅人，然後咧用嗰個人作為最強嘅武器，透過呢個人咧。去挑戰呢個黨國權威，如果你贏咗嘅時候咧，就一巴刮落去度；如果輸咗嘅時候，你表現出嚟團結，即係冇乜白票，冇乜人去即係分散去投票咧，我覺得嗰個士氣仍然喺度，即係呢一場仗仲可以繼續打落去。 OK 嗱，阿 Gordon， 你呢個論點啱啱即係講過啦，而家我又問翻你一次啦，你啱啱話呢個習近平呢個權力。都有死穴，你覺得在今次這一場仗裏面他的死穴在哪裡呢？ 我覺得他的死穴就是說2012年他才上位，但是1997年香港就回歸了，有很多東西其實是前人種落的，所以我們不可以逐一解釋，我們都沒有這樣的時間，他的選委由400變成800變成1200，他中間起了很多變化，同埋因為梁振英一啲倒行逆施咧，令到傳統嘅建制陣營裏面都分裂。佢唔止撕裂個社會其他地方，連個建制都撕裂埋。係咪啊？即係唐營嘅人咧，係其實口服心不服，陽奉陰違。咁所以而家咧係好吊軌嘅，即係話，即係嗰個由400變成1200呢個咁嘅設計咧，就產生咗一個天朝不能夠完全。控制的局面，另外還有一樣，因為梁振英實在令到天怒人怨了，於是在建制裏面有 ABC， 泛民裏面也有300+，那 ABC 加上300+，那麼變了呢，他那邊呢就開始就是即其實都很恐懼，但這件事呢不是說習近平的疏忽，是因為一些歷史的東西這樣產生，你明白 嗎？他控制不到， 但是如果習近平可以做呢，就說早知係咁，我變維持翻400個選委咧，唔得噶嘛， 翻唔到轉頭， 翻唔到轉頭嘛，佢唯有走去孖叉江澤民嘅啫，係咪先？所以呢啲嘢就係嗰個死穴咯，係咪先？佢係繼承咗一個架構，呢、這個架構佢嚟到已經變成咁啦嘛。 好嗱，仲有一樣嘢，有一個講法就係話咧，你話佢控制唔到曬全部嘢咧，但係而家有一種講法就係話，其實中央啊已經有。600票以上的啦，你现在得300+而已，那即是说建制就有800+啦，那条数是不是这样计先？1200-300+剩800+，那800+可能有些人不听话，那但是起码有601个会听话的啦。 嗱，呢样嘢咧， 有个咁嘅讲法，那你点样？ 我唔可以 拆呢样嘢。 我觉得我哋都是常理嘅啫，我做人即系话平常心，一个客观的分析，即係我作為一個科學家咧，譬如話，我覺得你係即係你係有癌或者冇癌，你隻腳咧係咁樣痛法，應該咁樣醫咧。我唔係因為我中意一樣嘢或者唔中意一樣，有主 而係我係客觀攞啲數據分析噶嘛。如果唔係，我會醫死人噶嘛，啱先？咁所以我用呢啲， 你分析下啲， 好簡單。 到底有冇？ 我認為佢一定冇六百票。 有冇601？ 點解我話俾你聽佢冇咧？我俾翻啲蛛絲馬跡嚟。 嗯， 其實佢哋唔覺得梁振英有咩大錯。即係我覺得中央，我估計啊。咁所以咧。如果要樹立中央的威信在香港有效地控制的話呢、一個冇犯大錯的特首呢應該要連任的， 理論上是的， 是不是？而且他又立過功，是不是這麼堅定地去賴他，是不是？不是這麼賴他，將利益輸送給他上面的人、 啊、那是的，是下一個不輸送的時候他就賴 了東西，中央就要控制控制加控制嘛、所以其實如果他这么忠诚的人，这么顾一国不理两制的人，这么好的特首在他角度，如果不给他连任的，就影响中央的威信咯。但是为什么他一直不表示呢？就是他觉得个胜算不是很掌握得到。但是、我们看到呢就说、去秘鲁开会呢又去握手啦，然后就回来去到 DQ 梁振英之前那两个礼拜。突然間，梁振英開始落區啦。又喺度 一張凳仔，一支筆。 係啦、 我哋又嚟。 又叫嗰啲年輕人半夜三更走去搭的士上去即係禮賓府度同佢傾偈啦。 係啦， 即係話咧，其實梁振英唔係佢想選啊，即係話一路咧係冇燈號嘅，冇、燈，又冇紅燈，又冇綠燈，因為諗唔掂。突然間去到十一月度啦，就俾綠燈佢啦，咁梁振英去搞啦。咁喺度整呢啲整嗰啲，一張紙一本簿、一支筆啦，嚇、 凳仔啊， 啊咁啊又凳仔啦，又叫年輕人嚟啦， 提心啊，咁樣掛翻出嚟先。 咁但係咧，搞咗個幾禮拜，搞到去十二月初到啦，你睇翻啲日子啊，突然間佢兩公婆走去醫院喎，咁你話，然後咧就揾嗰啲建制傳媒，即係星島嗰啲散佈。哎呀，佢女有病啊！ 哎呀，我喺醫院嗰度見到阿梁太啊。 係啊，然後跟住佢又要喺嗰、那個殮房出口走出嚟陰公，係嘛？ 靜雞雞咁樣樣。 咁又跟住咧，佢就講一啲全世界都唔信嘅，因為齊恩都有爹哋嘅，因為我屋企嘅問題，所以我就唔尋求連任。即係話咧，由冇燈變成綠燈，由綠燈變成紅燈。都是在短短的幾個月裏面發生，甚至是幾個禮拜裏面發生。 是啊， 是啊，好多。你想想，中央為什麼要這樣？因為當時三百家風起雲湧，去到十月九號的時候計過條數，哇，加上 ABC 我們不夠票，即是當時肯定不夠票。如果夠票的話，那些綠燈怎麼會轉紅燈呢？你沒有面子嘛，你一路都唔俾燈號，會突然間俾到綠燈喎，啱先？你俾到綠燈又轉翻紅燈喎，我都好辛苦噶嘛，係咪先？我都好淤噶嘛，點解要咁做啊？就因為唔夠六百票咯，係咪好簡單啊？嗱，我一個旁觀者睇嗰啲分析啫嘛，呢、這個咪最科學咯。 嗱，我同埋我覺得咧，喺 A、B、C 呢樣嘢咧，唔係淨係民主三百家提 A、B、C， 我相信喺建制嗰扎票裏邊咧， 唐英年嗰啲人咯， 我覺得啊，李超人都有 A、B、C， 係啦， 嗱你話我話都得啦， 你一將梁振英換咗奶媽咧。咁嗰度就即刻削減咗一部分。 係啊，咁佢其實就係中央同呢一紮咁嘅講 A、B、C 嘅建制咧，喺度講數。 係啦， 唔要 C、Y 啊嘛，嗱。 咁我換呢個得唔得啊？ 換個女人得唔得啊？嗱，女人就好啲啦啩。咁啊，總之只要你唔俾 C、Y， 就萬事都有得傾啦咁。 即係我哋睇到嗱，有啲人就話習近平話曬事，佢要乜就乜。咁好明顯呢個事實已經打咗個嘴巴啦。即係話習近平係控制唔到個局面啊嘛，因為建制裏邊都有人反艇啊嘛。另外即係我哋三百家又即係上一屆180到啫嘛，而家突然間變咗320幾，多咗成倍喎，係咪先？咁所以佢計個條數唔得嘅時候，綠燈都突然間抽咗變紅燈啦。唔係因為梁振英喺嗰幾日裏邊犯錯啊嘛，佢如果係犯錯，一早犯錯啦，所以。成部嗰啲村作附會咧，係吹出嚟嘅啫。 喂，嗱，嗰個時間性咧，我要澄清一樣嘢嘅，好似係咧梁振英被 DQ 十二月九號嘅， 然之後過兩日先至產生民主三百家， 冇錯嚇， 係先 DQ CY， 但 係再有三未 DQ 之前，你唔知道有三百家嘅喎，萬一100家咁啊點啊？ 即係佢睇到個勢啊， 因為你睇翻點樣醖釀民主三百家，點樣論述，點樣組成嗰啲界別、專業議政，同埋嗰啲叫做學者抗命啊，同埋高教三十啊，同埋衞親普三十啊嗰啲。嗰啲興起咧，全部喺陽光底下運作嘅。因為我一路都有參與，有聽啦，係咪先？譬如話，你高教界有兩派㗎， 啊、 一派咧就話 白票派， 白票派一部非白票派啊嘛。 咁同埋新街派， 撲出一條新街嘛。但係撲出一條新街嗰十幾個學者咧，就俾嗰三十個不白票嘅， 十個 ，陳建文有揾嗰班咧打冧咗啊嘛。咁所以其實中央係好聰明嘅，佢睇到咧就話，如果白票派贏咧，佢都唔驚。但係白票派睇嚟就瓜瓜地啊嘛。咁如果嗰啲全部贏曬，計嗰條數咧，佢計到最少要280啊，咁佢咪大鑊咯？仲有田北俊嗰啲 A、B、C 夾埋曬，佢咪死火咯？佢計嚟計去都冇600嘛。如果你即係你好簡單一樣嘢就話，我俾咗綠燈你，自己要彈弓手變翻紅燈，你估好過癮啊？ 咁啊係，嗱同埋有一度嘢，依度咧我又突然間諗起一樣嘢啊，即係我覺得咧，阿林鄭咧即係有啲蠢啊，即係佢最蠢嘅位咧就係話。一開波就企出嚟講，我會延續689政策。佢一開波就講呢句説話㗎啦，即係我會延續梁振英政策。 佢又唔係講689嘅，佢係延續現屆政府嘅政策。 係啦，咁我將佢演繹成689啫，即係咁其實佢呢句話好蠢。佢角度咧，佢可能覺得自己正，因為佢覺得如果佢咁講咧，佢會立翻曬所有梁粉的票，起碼坐底我都有689票先啦咁一。即係我估佢咁諗啦。 其實我覺得林鄭嘅團隊真係好差。 但係佢咁講， 唔係佢本身嘅表現都好差。 但係佢咁講咧，就令嗰班 A、B、C 嘅嗰班建制咧，即係阿田北俊嘅嗰班咧，都唔會選佢咯。 不過咁講，因為田北俊已經係頭號，即係其實你睇翻嗰段片啊，幾好睇嘅。即係佢話佢唔係好深交嘅朋友，同阿但係識咗好耐同阿 John。 嗯。 咁佢咧就係點解佢係001咧？佢要支持佢，去揾翻一個人做香港仔，同埋咧佢話冇人去，即係我覺得即係我信佢講嘅嘢，因為睇落去好合理嘅。當然你要自己判斷啦。就話田北俊雖然係一個建制派，但係從來冇人去遊說佢點樣投票，因為佢係一個叫建制派嘅壞孩子。咁所以咧，其實你自從2003年嗰一鑊23條，佢反咗之後咧，其實嗰邊嘅人都唔信佢。我哋都記得2014年佔中嘅時候，佢咪俾人搣柴嘅。搣完柴之後，佢更加係壞孩子中嘅壞孩子啦。 係啊。 咁所以咧，即係因為自由黨喺商界有啲勢力。 係、啊。 咁所以咧，呢班人咧就成為中央嘅心腹大患。 所以我但係又剷除唔到。 又剷除唔到，因為佢係盤根錯節喺個商界已經有好耐歷史、啊。所以我要提出一樣嘢就話，可能勞工界有勞工界利益。商界有商界利益，但是当大家一起去对抗天朝的时候，大家要团结，当商界和劳工界团结，香港的中产和香港的草根和香港的甚至是上层都是因为利益，最少因为利益和因为香港人的尊严，在这方面团结去对抗中央政府的时候，他是最怕这件事的。 即是怎样，刘备和孙权結盟， 係咯， 對抗曹操。 後邊相傳好多矛盾嘅 ，你唔， 但係佢一結盟咗，曹操就震啦，係咪先？ 係啦， 所以佢一定要分化你商界同。 但係你唔搞掂曹操嘅話咧，就真係將來就三國盡歸司馬懿又去曬嗰邊嘅啦嘛。 自由黨呢啲最初係啟聯之源中心啊，即係阿周亮啊、阿李鵬飛嗰個時代，係一個好奇怪嘅組合嚟嘅，依班人。是不需要靠共產黨，是共產黨靠他的，其實 是啊是啊， 他們是想穩定香港，是但是共產黨靠他， 是共產黨 靠他，即是你田北俊的老爸叫田元浩、是吧，唐英年的老爸叫唐長千，這些人當年帶些資金來香港，是創造了香港的繁榮，就是要逃避共產黨，共產黨走來統戰他們，走來威他們回去、所以他們是沒有求於你的， 是你哋求 係啦，但係唔同而家嗰啲買個政協翻嚟做啊嘛，所以就話呢班人如果同我哋其他嘅抗爭或者反建制人聯成一線咧，佢最驚，所以佢一日到晚咧就想要分開你呢班人。 所以係啦，即係聯合抗秦咁樣樣，類似一啲咁樣樣。 嚇、 好啦，咁誒而家咧就講講我哋而家仲有少少時間咧，講講咧。 我哋選舉裏面仲有一個角色嘅係護官喎 嚇。係啦。 咁啊，好啦，護官。首先，護官你點樣睇咧？咁樣樣 嗱，因為咧，我哋今日嘅時間都差唔多啦。 嗯， 我哋咧就有第二個回合嘅。我哋下一次我哋互動好啲，再精彩啲。 好啊， 係嘛？今日咧，我覺得都我自己覺得 OK 嘅，起碼表達咗。但係我哋咧、今日個 wrap up 一定要講一講護官嘅，因為護官係好重要嘅。 係啊，係啊。 嗱、啊，護官嗰樣嘢咧，我就唔想估佢究竟點樣出嚟參選。 嗯。 但是我哋頭先喺未開麥之前講過，同我知啦， 各有睇法嘅對。 唔係，但係我就覺得咧、如果一個人佢、明明係好有經驗、好有知識，佢應該好有水平，突然間講一啲、我哋覺得係好詫異地係好白痴嘅嘢咧，佢一係做咗一個真心交，一係咧就有啲陰謀喺背後。 我就比較覺得他是一個天真嬌嚟嘅啫，即係我不夠膽去估佢揣測佢話啊，佢係鬼啊之如此類。我就覺得咧呢、這個人咧係做咗咁耐法官咧，佢響佢即係有啲專業人士 可能佢被嗰啲嘢蒙蔽咗。 佢響佢自己嗰個專業嘅領域裏邊咧，佢係好泰山北斗，但係離開咗佢嗰個專業領域咧，佢可能咧就真係即係如一隻白痴的小綿羊， 係啦， 天真嬌。 即係我諗咧，其實我都覺得你有道理嘅。但係我想用另一個高啲嘅層次去諗，即係話咧，胡官嘅表現係好奇怪，係、覺得咧係近乎無知嘅。咁、如果咁樣嘅表現咧，就得兩個可能性嘅啫、一個就係阿天啊所講嗰種 天 真嬌，一個咧就係有陰謀喺背後，就冇第三個啦。而家我冇話係 A 或者 B。我話 either A or B， 但係冇第二個。咁所以如果你係天真嬌咧，我不能委以重任；如果你有陰謀咧，仲大禍，係咪啊？ 就會破壞大事添。 係啦，所以咧，either A 或者 B 咧，胡官呢個人咧係一票都唔可以俾佢嘅。咁我話俾你聽點樣荒謬咧，就話你作為一個法律嘅專家，你嗰個政綱裏邊竟然831決議呢幾個字係冇嘅，我覺得係好離譜啊，係迴避咗嗰樣嘢啊。 都是 天真的人都会这 样的、但个问题就是说 好、天真的人都会这样的。 如果我们有跟香港的政情、我们都知道、我们雨伞运动就是因为反对831，是不是、831本身呢同埋当时六月之前的白皮书呢、是同这个基本法里面所提出承诺香港人的平等普及的选举呢是违背的。啱先、但係人大831咧係一個決議嚟噶嘛，係常委嘅決議嚟噶嘛，你唔可以迴避佢噶嘛、所以其實有個方法去做嘅，要令到中央政府修改或者撤回831決議。如果唔係嘅話，都要有一個法律框架裏面做一個判斷，究竟831決議有定冇法律約束力。咁咧，梁麗國同學當時學聯嘅、即是散文里面的其中一个代表人、是有份跟政府对话的，他本身是读法律的、他在2015年的6月呢就做了一个唯一正确的事、就是在香港的高等法院里面寻求司法复核、就是要香港的法院判决究竟人大831决议有定没有法律约束力、但是他那个 JR 欧庆祥法官是不受理，而梁麗國同學是沒有再進一步行動，沒有上訴，於是那宗案就在那個階段結束了、即是說香港自己的法律框架，如果我們重視法治的話，香港的法律、香港的司法體系已經有了一個定案、直至到你推翻這個定案，就是說我們不可以告訴人聽沒有法律約束力，即是說如果中央不收回或者修改831決議，你所有的政改呢都是海市蜃樓，都是痴人說夢，都是建築在浮沙上面 的宮殿，啱先、所以胡官看不到這件事，他是一個曾經是一個、即是御用大律師，又是做了幾十年的法官、他之前是大律師、是 Queen's Counsel， 我看回資料、這麼高的江湖地位，這樣的履歷的人竟然可以做出這樣的事，所以不是 A 天真嬌就是 B必有陰謀，即是說這個人是不可信賴，只是一件事不可信賴，這個是一個保藥黨的一個局面來的。 我就係、是、你去嗰個佢保藥黨，但我就只不過就話一開波見到胡官呢個人咧，真係好似睇相咁啦。呢、這個人咧，準頭有肉，心中無毒。因為我淨係覺得咧，佢只係一個天真嘅 可能佢自己就話：，誒、欸，我好係啊，我覺得我而家係為香港做嘢。誒、欸，我即係老道懵咗。我話俾你聽啊，法官真係會老道懵 嘅。同埋佢覺得咧，就係話有啲小朋友都係咁嘅，佢會覺得我唔 喺個受保護嘅環境裏邊啊。 我唔整嗰樣嘢出嚟，咪可以避開咗嗰樣嘢咧。即係比如好似話，我舉個咩例咧，即係細蚊仔咁樣，即係有啲點樣講啊？ 即係見唔到咪冇咯。 係啦，我見唔到就冇咯，咁樣。 因為咧，我話俾你聽啦， 眯埋隻眼嚟飲嗰碗苦藥咧，就唔苦咁樣咧，你明唔明啊？ 呢啲咁樣嘅咁資深嘅大法官咧，佢側邊圍住佢都係 yes man 嚟嘅。嗰啲咁樣嘅 senior counsel 對住佢都鞠躬如也。 嗯、 就算係陳景新又好，呢、這個咩嗱嗰個落咩落應鑑又好， 嗯、 所有呢啲咁嘅大狀見到佢都要鞠躬啊，係咪先？唔係 lord 咁樣噶，因為咁佢咪。長期俾人哋係抬高啦，即係自鳴得意啦。佢永遠都未見過失敗，永遠未見過逆境嘅。如果係真心嬌都有可能。仲有一樣嘢就話、法官真係會痴呆嘅。有一個外籍法官啊，突然間有一日心情唔好啊，即係你睇翻啦，二十年前到啦，佢將嗰日審嗰啲人全部無罪釋放。啊！嗰啲咩阻街啊，咩小販啊，咩違例泊車，全部放曬佢。 好彩七警唔喺嗰度啫。 係啊，有陣時飲咗幾杯酒又走去審案啊。其實法官係有，唔係話個個都冇問題嘅，起碼有一個話以兇襲警，又可以判佢坐三個月監。嗯、法官乜都有嘅，法治唔係靠一個法官，法治係靠個制度啊，係咪啊？ 啱啱。 所以你唔好因為佢著件黑袍。佢有個個法官就係佢唔係話公正，即係話佢個智慧其實都有極限，佢可能傻咗啊！你諗下佢講啲咁嘅嘢，梁麗國睇到佢睇唔到，你話佢唔係傻咗？佢一係就奸，一係就傻，一係就又奸又傻。所以咁樣嘅人，你都揾佢做特首，你係咪自己都 short 咗啊？係咪？ 係啊，即係我覺得都好匪夷所思。仲埋你啱啱你有一樣嘢都講得啱嘅，因為。佢有江湖地位，見多識廣，你誰 冇人駁斥過佢啊嘛？以前， 所以佢可能咧，佢寫完嗰份政綱出嚟咧，跟住俾佢嗰啲即係佢嗰團隊啊，大家去提意見啊。 空中樓閣整啊，整多幾多百萬人咁啊？ 冇人夠膽提反對意見。 咁寫出嚟，嗱，我呢個咁樣整啊，嗱呢、這個政改幾好，咁嗰啲人係喎，阿官，係啊，咁啊，係咪先？ 雖然有啲不足啊，不過都係都好好噶啦。 咁如果梁麗國係可以咁做嘅，佢使乜去 JR 啊？係咪先？如果咁樣歐慶祥講嗰啲嘢都係廢噶啦，香港嘅法律框架唔使理噶啦，係咪？ 同埋我咧就我就比較即係小人之心啦嚇、啊。我又唔係咁信人哋講出嚟嘅政寫出嚟嘅政綱。喂，689嘅政綱何曾兑現過啫？係咪？ 咪咯。 689冇話過立23條嘅。佢個政六八九嘅政，如果論政綱的話咧，六八九嘅政綱咧算係唔錯嘅政綱。如果論政綱去定輸贏 嘅話，所以嗰啲何喜華咪信佢。 我哋應該俾六八九連任添啊！ 係啊， 但係一個冇政綱裏邊冇23條嘅人，佢夠膽死話命令人開槍去鎮壓啲示威者嘅，你話是多麼的恐怖，係咪？即係所以我又唔信得曬政綱，你政綱。可以為了達到你那個暫時的目的，你寫到天花龍鳳都可以了。即使好像有個男仔說，喂，我愛你啊，我給這樣東西你，給那樣東西你啊，我對你一生一世啊，怎麼說嘛。 不，還有一樣很重要呢，講完這樣東西呢，我們要下一集再說了，就是說，我們郭榮鏗議員所說的勝算，我們看到呢，就說如果現在只有兩個候選人的話呢，三百家除啲死硬嘅白票派，即係佢，我唔好理佢啦。咁嗰啲係好少數啊。根據最近嗰啲訪問咧，即係有幾個選委都喺網台度講咗，其實佢而家論述喺度拗到最後，真係死硬話一定要投白票嘅，唔係咁多。即係如果得一個張俊華對一個林鄭咧，其實好清晰嘅。咁但係而家咧就變咗有個變數啦，係咪？因為而家始終有個胡官啊嘛。咁但係如果我哋真係要小心去諗個勝算咧，就話 我哋就翻翻有一个好简单的问题， 嗯、 就我哋开麦之前都讲过，嗯、我哋而家当佢系陈婉心， 嗯， 然后咧另外仲有啲泛民嘅议员，嗰啲席位有限， 系 就得呢两个人争。陈婉心付出咗咁多，又唔系鬼，又投资咗咁多，嗯、又财力物力消耗咗咁多，佢、 嗯、 为咗要成全我哋反对阵营嘅议席， 邝俊宇啊， 就造就咗邝俊宇，系咪啊？如果咁样讲。其实我哋意思即系话咧，陈婉心同埋邝俊宇两个都系好人，两个系坚定嘅反对者，都系民主斗争嘅、 嗯就是、民主斗士。 斗士，嗯、我哋两个都尊敬佢。 系， 但系其实两个之间拣边个咧，就拣胜算啊嘛。 系啊，拣胜即系两个之间要拣一个，咪就投胜算大嗰个。 即系陈婉心咪为大局咯，佢自己牺牲咗好多噶。但系如果佢啲票挤咗去邝俊宇度 ，instead 啲邝俊宇啲票挤佢度咧。我哋嘅赢面大嘛，咁即系话，如果而家胡官同曾俊华系有计倾，都系盟友嘅话咧，你一定要有一个落嚟噶，边个落嚟咧？就系嗰个冇胜算嗰个落嚟啊嘛，好明显就话曾俊华真系攞到建制嘅票，真系攞到商界嘅票啊嘛，呢、這个系摆喺眼前噶嘛，有几十票系建制，系已经系不畏权势。去提名佢噶啦，暗票有几多少我哋都唔敢讲添啊，仲多啲啊！ 即系够胆开名嘅，都有几廿票啦。 但系胡官系一张都冇啊！咁你啲胜算喺边度嚟啊？哥系咪先？冇胜算，你做下陈婉心得唔得啊？我保你大啦，系咪？但系佢自己曾经承诺过嘅喎，喺十月嘅时候，即系话呢个人亦都冇诚信、啊。佢话如果票源重叠，佢会退出嘅、啊。 但人哋而家话佢口才伶俐，可以助薯片一臂之力啊嘛！ 我唔 信得讲法啦， 我唔知道你有冇睇过薯片嘅急才、嗯？我觉得其实咧，一个人讲嘢就有一只事，但系佢反应好快，掟啲鸡蛋落个头度，我都唔识反应啊！佢话：我医生叫我唔好食咁多蛋，好彩我今日冇着靓西装。呢啲嘢系冇夹定啊！你点知嗰啲鸡蛋会掟落呢度嘅？唔通嗰个陈德章同佢？串通啊！ 我哋啱啱都要夹一夹咁样 系嘛？咪咯，所以就话呢啲咪就系急才咯，唔系话口欲言何，讲埋嗰啲咁嘅叽哩咕噜啊四字词喎、啊，系咪？呢、 嗯、 啲就系个反应咯。所以我觉得咧就话，而家嗰个人咧都唔知系敌系友嘅，你揾佢帮你，同埋佢又会抢你啲票嘅、啊，同埋即系如果你话陈婉心同埋邝俊宇，佢两个一定系唔会有芥蒂啦。但系你都要有一个落嚟噶嘛？如果两个都唔肯落嚟咧，你就输紧噶啦嘛！咁简单嘅道理都唔明 白？唔明啊，咪就系、是、因为阿天真娇觉得可能到某一刹那，阿薯片突然间俾人 DQ 咗嘅时候，喂，我咪就系嗰、那个，即系即刻就坐正咯，即系吓、啊，你明唔明啊？ 咁如果咁样，林郑突然间即系唔觉意俾架车撞低咗，入咗医院，咁边个选啊？人哋都唔驚啦，人哋如果係用呢個邏輯，應該擺個葉喺度做後備嘛。 嗯、 大家都即係如果有正確嘅智慧，都唔會搏呢樣嘢，因為呢個要增加個變數啊。即係人哋踢波踢得咁好，你係要踢得屎過人嘅，咁你想唔輸都唔得啦，係咪？依已經係一個唔公平嘅競賽啦，仲要自己射自己龍門，即係我都唔知講乜。 嗱，你話你薯片唔係阿胡官會退選咧？你覺得而家 唔會退選㗎？ 到咗嗰個 moment 咩？即係到咗該退選嘅嗰個 moment。 佢一早應該退，我覺得佢唔會退，我百分之百肯定佢唔會退。 即係佢唔會退嘅意思係唔會主動退。 佢會扯到盡，佢會不停咁樣破壞曾俊華， 即係 不停咁樣插曾俊華。 如葉劉所講，會戰鬥到最後一刻啊嘛！ 因為而家佢入咗去，佢好過癮啦。佢日日插曾俊華，佢可以講平反六四，曾俊華唔講得。因为曾俊华要赢啊嘛，要赢讲咗啲嘢做乜啫？因为平反六四根本同香港嘅施政系无关嘅，啱唔啱先？系咪？平反六四系另一样嘢咁啊，但系佢打嘴炮啊嘛，佢要讲一啲曾俊华讲唔到嘅嘢，因为佢冇谂过赢。呢、這个就是我分析。 即系佢横竖都唔赢，即系好似打麻雀咁，我横掂都唔赢啦，乱出牌。 即系咧，佢 抢我你就 佢大上攻咗啊，咁咪乱咁肥咯，系咪先？ 系啦。 喂，大佬啊！你肥我都要俾錢，因為唔係全重嘛，而家佢累我輸錢啊嘛，係、 嗯、 嘛、 啊？今晚又講得嘛，真係好。 即係嚟曬譜嘅呢啲，即係話，我覺得而家呢樣嘢咧，其實三百九好簡單嘅、 嗯。 我覺得我係有希望嘅、嗯。我覺得咧，大部分人咧都有我哋即係嗰啲基本嘅智慧，嗰、那個、基本智慧就 正常嘅智慧啦。 你唔棄保，我幫你棄保。 嗯、 我哋就話俾你聽啦，你冇行噶啦，我一票唔會俾你噶， 你咪中意坐喺度咯。 即系话个选择权交翻俾选民，由选民去决定谁弃。 系啦，如果呢样嘢系清晰嘅话咧，越早越好。 你铺牌即系要弃胡啊？ 系啦，嗱，如果呢样嘢清晰越早越好咧，就话三百家就话：诶、欸，胡官，我唔知道你系咪鬼，不过你都好可爱，但系你冇胜算，我哋唔会俾你噶。对唔住啊，我唔会俾你噶，你讲咩都唔会俾你噶。如果呢样嘢系好 clear 嘅话咧，咁、建制里边嗰啲坏孩子咧就觉得过瘾啦。咁、于是咧，佢哋喺暗票里面反台嘅机会咧就会大好多。 唔系要包装得好啲，即系唔好话人哋系鬼，应该讲话即系。 是啦， 其实你好好，不过 不人好过你啊。 不过今次咧，即系如果香港人要赢，林郑就一定要输。 系啊， 咁就即系你可唔可以助我哋一臂之力咧？ 即系其实香港冇咗胡官系唔会死噶嘛，系咪先？ 咁人哋又够话香港冇咗薯片唔会死咯， 但都话你冇胜一定输嘅话，咁佢两个都唔可以有私心，佢哋唯一嘅考虑咧就边个胜算高啲。 嗯， 系咪？咁最後我哋會記住同埋會感激阿陳婉心咯，咁係正確嘅做法。因為如果胡官係想打低林鄭嘅話咧，唔、一定要經佢手打低噶嘛。係 咯。 係啊，即係佢自己話一定要百分之百打低林鄭。 成功不必在我， 係啦， 成功有我就得啦。 係啊，成功不必在我。 即係呢個又係胸襟嘅問題。 係啊。 即係搞政治嘅人其實就更加應該要有呢一種胸襟。 但係佢似乎係一種自高自傲嘅人咯。但係希望即係可能我哋而家俾翻個位佢落台。好啦，我哋就真係要今日就要差唔多結束㗎啦，因為個線唔係好穩定，咁、就 時間都差唔多啦。 時間都差唔多啦。 咁啊，會預告下 下一集講啲乜，同埋幾時咩，好讓啲即係好讓大家都。 下一集咧都係同樣時間，就係、星期二九點啦。咁我哋呢個繼續會講關於特首選舉，因為進入高潮㗎啦。 依然都係呢個原則派 VS 策略派。 原則對策略咧，我哋要講下，其實就係呢個換人換制度嗰啲問題啦。係嘛？換人定換制度咧，或者可唔可以換制度唔換人咧？而家好多人講緊呢啲人同制度嘅問題啊嘛。同埋我哋會講緊， 即係我想講嘅咧，就話到底投薯片。同埋我要真普選呢兩樣嘢有冇矛盾？ 即係所以， 我諗下一集我哋要分析。 下一集咧就係話，即係有一個口號咧，就係喺獅子山都掛出嚟嘅，就係我要真普選嘛。咁我要真普選同埋投薯片之間係咪有矛盾咧？我哋下一集再分析啦。 下一集分析呢個問題。 但係都係一句咧，就係話我哋即係希望大家唔好再拖，表現出嗰個團結同埋力量咧，越早越好。 好 好， 系啦，星期日记得东角道， 系啦，三点钟， 系啦， 好，约咗你噶啦，拜拜， 拜拜，拜拜。